去弗洛伊德，令他们可以治疗事主。当检查弗洛伊德时，发现他没有脉搏及没有呼吸迹象，随即送上救护车，用支架固定头部，避免再有任何碰撞，并且试图以电击向他进行心肺复苏。由于他未有心跳，救护车前往医院途中一度停下，开车的救护员加入协助抢救。45岁的被告萧曼被控2级意外谋杀、3级谋杀及过失杀人罪，他已经否认控罪。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1点，升咗35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47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3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0.65，瑞士法郎0.942，加元1.253，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52美元，卖出1,731.0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朝早沿岸有雾，华南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家人经常提醒我的一件事。 即系而家疫情咧，我就成日要对住部电脑。爸爸咧成日咧都喂，唔好对住部电脑啊，快饮下杯水啊。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喎、 啊，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今日 good 唔 good 啊 ？good， 今日系咪叫做？ 系 啊，系咪长假期第一天啊？ 系啊， 哇、啊！你知啦，对于我哋呢啲咧，活日活夜都翻工嘅朋友咧，我哋都唔系好觉得有咩假期可言。 哦，咪只系有一个 高兴啊， 唔系，只系有个优惠就系路面畅通啦，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路路畅通， 冇 错。因为咧，我唔记得咗今日假期嘅个程度咧，去到咧，我头先仲谂住咧约我嗰啲咧，即系吓，诶按摩啊揼骨嗰啲咧，佢师傅我话，佢唔系佢话，师兄啊，我休红日嘅咁样。哦，系、哦，我都唔知道今日系红日添。 哦， 哇，因为星期五啊嘛，我又仲翻工。 休红日咁正啊，休五日咯，佢哋。 有我供养啊嘛。 咁啊系。 直情系有垫底费喺度啊。 大客嚟。 诶，有大客啊嘛。 我仲以为咧，应该咧一到假期咧，啲服务性嘅朋友咧就会做过不停啦，应该呢几日啊。 睇下佢。 睇边门生 意。休做唔休做？ 系啦，休做唔休做，供唔供求嘅啫，真系。喂，咁啊，琴日咧就大家有冇欣赏呢一个？想你哥哥演唱会 网上 嘅 演唱会有 啊， 我就睇咧传统媒体嗰啲嘅转播， 即系你睇大电视， 我睇电视冇错， 系啦，即系咪仲要用嗰啲咧？咪用打开个咩啊？电视框啊？嗰叫咩咩框啊？系啊，用电视框啊？ 咁你咪即系睇我哋啊香港电台讲， 梗系啦， 五卅一啊，哦，系啦， 我个个都。即係有轉播都撳下，係咪真係做㗎？係 係係係 係有做， 好似當正自己啲鋪頭咁樣巡下先， 巡視業務， 巡視 OK 啱嘅。 哇，好犀利啊！連字幕都出得切啦。 係啊，所以應該就係預先我諗都有好多安排啦。 錄影嘅， 係啊，我就我哋可能用咗唔同嘅方法咯，我就上網睇咯，我就用手機睇嘅。 睇下網路上邊順唔順暢 啊？係啦，我用手機嚟睇嘅咁樣。咁啊，但我發現咧，琴日咧應該都有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嘅啦。佢固然就嘉賓就陣容鼎盛啦， 係啊，好靚啊啲畫面，啲鏡頭， 嗰個星光燦爛嘅夜港背景啦，好正咁樣。 我好耐都好似冇睇過嘅呢啲， 爭啲唔認得香港 啊！嗰啲演唱會係好似演唱會嘅一啲感覺，同埋但係户外喎講緊。 户外唔係，但不過之前老老實實，我哋呢一年都多咗好多噶啦。 但係 其實都 係 嗰個位啫嘛， 其實都係嗰個位。 但係佢日頭同夜晚又唔同噶嘛， 冇錯冇錯。 最接近咪阿王阿郭富城嗰次咯，喺黃昏啊，係有少少跨， 都未黑嘅，都係先光光啫。 如果咁計嘅話咧，幾乎每個時段都有喎。嗱，最早歌神做咗先，咁後來就郭富城。咁跟住咧就陳奕迅，陳奕迅嗰個咧係凌晨天空光噶嘛， 係因為就翻海外嘅朋友嘛， 係啦，佢話佢想有咁嘅效果嘛，咁所以其實咧嗱，幾乎咧就包攬曬上中下噶啦。 以後嗰個 全天候 嗰個地方會唔會變咗新場地咧？ 我都唔出奇㗎。 其實佢都可能想咁樣咧，做旺啲咧， 唔知點賣飛啫嘛。咁我覺得咧除咗你話揀啲歌好聽啦，嘉賓亦都即係好有特別之外咧，我覺得琴日有個現象係咩咧？我无论喺我 Facebook 见到有啲我啲 friend 啦，或者我琴日自己屋企里边咧，都有呢一个叫做咧几代同堂睇哥哥嘅现象啊！ 哦， 系啊， 咁系讲紧嗰个程度系新认识噶，你知 咁啊？小朋友 几代同堂，直情系新认识啦。 咁当然啦，系咪即系最新嗰啲就系新认识咧？其他嗰啲仲已经，我相信嗰啲就算啲仔女，譬如我啲两个仔女，佢都识哥哥噶，因为我父母会听，佢哋就跟住听啊嘛。 咁系，所以我谂咧，如果去到话几代同堂，仲以为咧第一次咧，我谂佢个僆仔，我谂都应该十岁留下先得噶。咁 啊， 譬如我琴日见到咧，譬如我面书度咧有个朋友咧，佢应该大我几年啦，咁佢小朋友我谂又系相对大几年啦，佢系截录咗段对话，咁咧佢就话啊，佢喺网手机度睇紧即系哥哥演唱会，咁跟住唔知佢女定仔咧就走嚟问佢，佢就话爸爸呢个系边个嚟噶咁样，跟住佢就好认真同佢讲话呢个人咧个名叫哥哥，佢叫 Leslie， 佢唱歌好唔好听啊咁样，跟住佢话哦好听啊，咁佢而家喺边度？佢话佢走咗啦，佢话点解嘅？佢个仔定女咧，仲要好天真咁问，佢话点解 都系一个难关喎？ 系啊，咁咪佢话 父母点解释？ 佢话点解走咗嘅？你知唔知个小朋友讲咩？ 佢话走咗去边度啊？ 唔系啊，佢知道系死咗嘅，因为又翻咁上一大啦嘛。但系佢个问题咧，跟住佢话佢点解走咗嘅？系咪 COVID-19 带走咗佢啊？ 哦，佢又咁， 系因为佢系 时事，即系而家嘅疫情之后啊。 我觉得好容易理解啊， 佢唔 认识哥哥噶嘛， 合理。 佢就净系知道咧喺佢而家生活上面咧，如果有人走咧。重要是如果是一種意外走呢，他就知道 COVID-19 的啫，一定是新冠肺炎，是啦。咁跟住呢，佢我朋友呢，他就即刻話唔係啊，他話嗰陣時呢仲未有呢個病嘅，不過嗰陣時有沙士。 03嘅时候，嗰阵时候沙士，不过好在即系同呢件事系冇关。咁然后佢就话啦， 好多故事可以讲俾 系啊 小朋友。 咁我见到佢面书截录咧，佢就讲话，佢唔系嗰个病走噶咁样。然后咧，佢就净系话，总之佢离开咗啦。咁佢就话咧，啲歌咧就好好听噶啊。佢係咁樣講嘅，佢話佢揀咗咧喺愚人節嗰一日咧就結束咗。佢話咧我哋個個都唔相信啊。咁然後咧佢話佢喺面書度講咧，佢話當佢咧描述翻呢一段十八年前嘅往事嘅時候咧，佢話佢竟然忍唔住喊。佢話都搞咗十八年啦，其實照計唔會噶啦。點知當佢話俾佢嘅下一代聽嘅時候咧，佢話佢忍唔住喊啊。跟住話爸爸好中意呢個歌手噶，咁樣佢咁樣講翻出嚟。 都接受唔到啊！嚇， 係啊。 其實到今天咧，即係因為你每一年咧，你都會呢個日子啦。同埋佢嘅記神咧，都大家都會去記住噶嘛。 係啊， 所以呢個人好似冇走過，係，但係事實佢係走咗，但係啲歌就永遠都喺度聽噶嘛。 咁我琴日就到我咧，現實咧就到我三代同堂喺度睇咧，琴日外母嚟咗啦，跟住我同我老婆啦，跟住咧兩個細路咧一路食飯一路開住手機，我就話爸爸要聽一陣歌啊咁樣。 哦 ，OK。 跟住好笑嘅啫，即刻走埋嚟。 即刻嘈咯。 係啦，唔係佢即刻走埋嚟，佢又問我，佢話呢個邊個嚟㗎咁樣，咁啊好笑嘅。譬如咧，你會聽到佢旁白裏面會不停講哥哥啊嘛， 係啊， 咁跟住我個大仔問，佢又叫哥哥啊，我又哥哥喎、啊。 佢又真 系 哥哥啊！ 好、合理啦、哥哥。跟住我哋话唔系啊，佢个名叫张国荣嘅咁样。跟住佢又好惊讶咧，好笑咁样话： 啊，我叫做曾。 唔系啊，佢话张国系咪《三国演义》里边嗰个张国啊？咁样。 联想啊， 冇办法，每个人咧 有唔同嘅， 佢就净系可以用佢自己认识嘅资讯咧去接收一个新嘅信息 啊 嘛。跟住我都呆咗话咩张国啊？哦，唔系张良、张国、张宝三兄弟，我话佢系张国荣。 哦， 系 唔系 张 国？ 系啦。咁跟住咧，然后佢喺度睇啦，然后我哋话好唔好听啊？好唔好听啊？跟住咧细嗰个咧就话好听，然后咧阿老婆就话系咪敷衍妈妈噶？跟住我话有个方法可以测试嘅，我问佢爸爸唱歌好唔好听啊？ 结果是一样的。 他都在岌头。 哦 ,OK。 跟、着我老婆。 原来内置了的。 应该是敷衍。 内置了的答案。 不是敷衍他都不懂表达什么 叫好听。 小朋友是啊。 你要问一些难的问题。 但我觉得呢从此呢其实那下 moment, 那个 moment 呢。 他启动了一些东西、啊。 其实都挺感动的，因为呢最少呢你想想在昨日的2021年的4月1号呢在我们的再下一代的脑海里面呢起码他第一次可能会听到哦，佢又叫哥哥，原来佢又叫张国，哎呀，唔系张国，系张国荣，系啊，佢唱歌好好听嘅咁样，哇，原来真系唔经唔觉噶， 得意喺呢度教育咯， 系啊，你就唔经唔觉，你又渗一渗落去， 有啲薪火相传， 系啊，真系有啲薪火相传噶，所以我觉得琴日都好感动，唔知道咧，我哋心机啲听众咧，有冇啲好似我啊， 有啲咁嘅经历啊， 或者我朋友咁样，哇，咁你当日咧，你话你啲细路大啲，佢。几点样接触？ 行开晒啦！ 哎呀，当日大啲嘅喎，佢嗰阵时。 我仲系寻晚添， 唔系寻日啦。 寻晚就喂，寻晚都有睇一阵咧，不过。 但佢已经认识咗啦嘛。 佢认识咗。 咁当时佢第一次认识你，记唔记得系几时噶？ 我佢哋又冇，因为我哋嗰时揸车有听噶嘛，不停听住即系之前嗰啲歌手嗰啲歌啊，系啊，咁所以佢哋会知道呢首歌就系张国荣嘅，但系又唔知佢走唔走嗰啲嘅，咁啊纯粹听歌咯。 系啊，所以吓，如果。你有啲小朋友琴日都系第一次认识张国荣嘅话咧， 原来都有啲咁嘅小插曲嘅小 经历。系啊，咁啊，佢哋有福啦，因为呢个传奇应该会继续咁样延续落去噶。 Dear Leslie， 我想知道你好吗？心仍然牵挂。情难自控，那绝代和永远芳华，念着当年情，每首歌在细心倾听，多年来抚平，沉默是天性。你就是永恒明星，从画面寻回时光的印记，回忆总停留，闲心点记起，蜻蜓仍高飞， 爱慕没放弃，多么想你，你在何地？当风吹起某年某一刻，不忍远离，期待转移时空，保魂摇辉，又重遇故地。想起因你笑容如歌，曾感动过，然后我何用再得到更多？当光影中再重播出经典的传奇，期待霸王重生，悲情如寄，还会再献技。想起跟你某年某天曾经合照，年月有了你，平凡却重要。又重遇故地，想起因你笑容如歌，曾感动过，然后我何用再得到更多？当光影中再重播出经典的传奇，期待霸王重生，悲情如寄，还会再献技。想起跟你某年某天曾经合照，年月有了你，平凡却重要。没有脚的鸟，平静已睡了。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古巨基嘅 Dear Leslie 啊，喺琴日嗰个演唱会里边咧都有录咗呢一只歌啦，又再播翻出嚟，哇！再配合埋嗰啲画面咧，佢就唔系冧添，我顶唔顺啊！因为佢嗰啲歌词咧，实在令你觉得哇！佢 毛管动啊！ 系啊，佢当中嗰句话咩希望你咩可以霸王重生咧，系啊，真系咁冇办法啦！复活节我哋唯有咧，即系佢肉身不能重生，但系佢嘅精神咧就长存，系啦。咁喺呢个复活节咧，有几样嘢咧都系长存嘅，仲要复活翻嘅。首先第一咧就系等等，我又可以打翻针啦， 系啊， 系啊，真系， 系咪冇嘥啊？真系之前嗰针 冇啊冇啊，因为我都未够钟打， 即系起码佢唔系由头打过啊嘛。 有冇收到信息啊？ 冇啊，因为我系逾期嘅啫嘛。 佢 我本身第二針我都未夠鐘。 哦，係。 係啊，所以其實我直情咧，似唔似 當冇事發生？ 係啦，直情好似咧，你等酒樓飲茶咧，仲有十張台先到你，點知無端端佢話：哎呀，我哋裏邊咧又拉閘啊，又冇曬叉燒包賣 啊！ 係啊，你好驚啊！點知等到咁上下嘅時候，冇事你嚟翻啦。係啊，而家 使唔使排過啊？ 係啦，唔使喎，都未嗌到，都未 前蚊就飛啦嘛。 係啦，都未嗌到你嗰度。 唔係啊，你嗱，起碼你打咗成個嘅禮拜啦。 係啊， 咁都見你都 係 啊，都 係咯， 都身體康大。 你嘅沙聲爛聲應該冇關係， 冇關 事，因為佢要排彩排 啫嘛。我都想賴佢，不過冇關係。 你想賴佢？ 我想賴佢，睇佢有冇得補償我兩粒喉糖，係啊，係冇嘅。 你賴下你啲皮膚好靚， 係啦，我都覺得係啊，真係。哎呀，賴皮， 乜你咁噶？ 唔係咯，人哋賴皮呢個 get 係食得好啦，你呢個賴乜嘢啫？你真係，哎呀，哎唔得，我要起音樂。台长呢啲员工唔啱， 我集低晒啦， 你集低佢名啦， 我一炮过出佢数， 系啊，嗱你拱佢，你拱佢去，拱佢去， 二十位唔够啊，六夫榜， 你去，你做，你打第二份工啊， 系咩啊？ 你做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啊， 好啊，我都想去啊， 系啊， 佢又唔系医护，佢边有资格？ 佢唔使啊，旅游接种中心，疫苗接种中心啊嘛， 旅游业啊嘛， 而家由旅游业介入咗啊嘛，你睇个样成个导游真咁，你去啦。 呢個都真係，我哋上個禮拜到啫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 先講話，哎，不如邀請嗰請嗰啲朋友去幫手做住。 係啦，橫掂佢哋失業， 真 係 中心好多人要做 admin 噶嘛，唔係一定要係打針噶嘛。 喂，都 接待咯，接待同埋 admin 咯。 雖然話咧，即係五個月咧為期叫做係咪？ 半年內啦，佢都叫做係啊， 1800個人喎，都可以幫到。 係啊，咁而家咧政府就成立咗呢個咧旅遊業疫苗中心行政支援有限公司，就負責咧旅遊從业员的招聘工作运作7个月啊，暂时去到今年的10月底嘅。咁啊，政府都补贴噶，即系其实摆到明系补贴噶啦。即系你啊，唔好用嗰啲话咩啊，我哋需唔需要呢种工种咧，就唔系用嗰个角度噶啦。佢真系谂个方法， 特事特办， 特事特办。同埋咧，喂，据讲系咁噶，佢都令到咧公务员咧就褪翻个位出嚟噶。因为佢话原 本 系 招募我哋噶嘛， 系啊， 即系等于咧，好似去选举之前咧，就会咧，我啲公务员嚟噶嘛，就会收到电邮咧，就话 喂，有冇兴趣做下呢啲啊？ 唔系咁讲嘅，即系话嚟紧就选举系需要啲人帮手，咁啊咩职系嘅由几多级至几多级嗰啲， 系 啊， 系咩玩 嘅？咁你就有资格可以申请嘅咁样 咯。哇，你有份工噶啦，仲去？ 咁如果你应征咗咧，唔系我想问下，我想问下如果一向系点样做噶？如果佢譬如你申请咗，你做选举嗰个日子嘅，你原本呢份工作系咪一定唔翻噶啦？ 可能 咁咪请假咯， 系请假嘅。 系啊， 咁你当唔当出两份粮噶？ 咁梗系出两份粮啦。 唔系喎， 系咪？ 唔系 啊，佢请假大把假期。 但系佢请假，佢有薪噶， 因为有薪假噶嘛。佢哋 即系如果你呢份工一万。嗰份工又有5000， 所以咪要申請咯。 哦， 因為你申請其實你就不能兩頭瞞噶啦嘛。 但係你佢 如果佢批嘅，咁即係冇違規啦。 因為你向得公務員招手，一定係兩份工嚟噶啦。 咁係啊，所以你問題咪都。 所以其實唔係，我以為係咧話你去咗咧，你呢段日子就嗰個糧就唔計俾你啦。 唔會 啊！哇，好筍喎，其實嗰陣 超筍啊， 係啦，仲要做譬如嗰啲票站嘅中心嗰啲助理啊，或者係 好高時薪嘅，好似。 是啊，你知道我以前咧都识得有啲文职系嘅同事咧，佢专系要掌握呢啲机会去做嘅。 哦，正喎、啊，系咪即系有啲似我哋当坊间啲同事？ 系啊，几工咁咯。 系啊，嗱，咁而家咧就佢就算系咧， 不过我未做过啊， 还富于民啦。佢就將呢一批咧，即係佢話，反正咧就與其俾公務員，可能佢好辛苦啊，又要走過嚟做一轉， 賺咁多錢又唔知點使。 係啦，所以咧今次好得意啊！佢對口單位咧，你以為佢係揾 你真係要獎勵轉跑，但係一班人失緊業啊！你話賺 咁，所以咪啱啱分翻啲出嚟俾 富裕民咯， 俾市面上其他人咯。 所以你知唔知原來佢今次呢個疫苗接種嗰個對口單位咧，佢唔係揾嗰啲咩衛食局啊，唔係揾呢啲嘅，佢對口單位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咯。因為本來就係佢哋安。排咧，佢哋嘅公務員去做呢個位嘅，而家就話得褪出嚟，不如就招聘你哋啦、 不過你都咪話，其實咧打針呢一 part 咧，都係成日見阿聶德權出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佢啊真係做開啦。 冇错， 咁 而家咧 系 啦，嗱，但系佢话咧嗰个每间接种中心咧，佢需要嘅员工有几多咧？佢咁样嘅，就包括有48个中心主任啦，96个副主任啦，1800个登记员啦，咁样，咁咧佢每个人嘅月薪咧由1万至4万都不等嘅，咁样，系啊， 我想话啲登记员咧日薪系有1300， 冇错，每日1300， 哇，日薪1300啊， 系啊，嗱，如果你系主任级嘅话咧，月薪40000啦，咁你要求嘅咧就系大学学历啦，最少7年从业员经验啦， 即系旅游业啊，系咪？ 系 啊，其中3年咧要系做主管经验嘅，咁、 哦、 所以咧你先至可以申请到 做 中心主任。系啦，咁如果你副主任嘅话咧，就大专学历啦，5年从业员啦，1年主管经验啦。咁可能你话喂，我唔要嗰啲啊，登记员得啦，登记员就得啦。 系 会考同埋 DSE 嘅中文或者英文咧，其中一科合格。 系 系啦，同埋或者啫，至少5年从业员经验，即系话咧， 即系话如果你冇考 DSE， 冇 考 DSE， 冇考会考，咁你都有5年嘅工作经验。 有五年就 OK 啦。 唔系咩？ 喂，但系我想话咧，佢哋每个月 同级咁啊， 每个月嘅工作咧，即系18至20日。 是啊， 即是话是星期一至五咯，系咪？ 系啊，因为佢 星期六日冇啊。 唔系，除咗咁之外咧，佢话佢尽量唔想咧俾一个人做晒太多工啊。 系， 即系佢话咧，如果你一个人做足一个月嘅，你咪好肥仔。但系佢宁愿咧就话喂，你俾啲棚仔，俾啲蚝仔，俾啲阿田除衫，系啦。 唔系，登记员就系啫。但系头先讲嘅中心主任同埋中心助理主 任 嗰啲系月薪计，但系都系翻18至20日个工咯。 总之，大家有钱齐齐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要求提供堂食嘅食肆喺本月底前将先锋输送量提升至每小时换气至少6次。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表示，倾向安装空气净化机，因为提升先锋系统成本较高，方法较复杂，工程期间亦都可能需要停业。林瑞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有20000多间食肆，每间面积不同，一间餐厅或者需要购买几部空气净化机，质疑市面是否能够提供几万甚至100000部净化机。他亦都担心当局向业界发出净化器参考清单后，大家抢购会抬高价钱。林瑞华表示，希望政府按照餐厅面积提供补贴，他又希望当局给予一个月宽限期，并提供诱因与业界，例如提升先锋量后可放宽至6人一台，晚市堂食延至午夜12点。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渐趋缓和，多项康体设施场地今日重开，包括部分公众泳池、部分泳滩及博物馆。入场人士需要遵从有关的防疫措施规定。泳池方面，35个公众泳池今朝早重开，入场人数不能够超过可容纳人数的30%，分3节开放。如果池内人数达可容纳上限时，就会向等候入场人士派发轮候丑号。另外，15个泳滩今日起重新提供救生员服务，在泳滩不可多于4人聚集，亦都要戴口罩。设于泳滩的烧烤场继续关闭。至于博物馆，除了香港海防博物馆之外，所有博物馆今日起重开部分展览设施及公众节目，会限制参观人数。科学馆及太空馆实施分段入场，但部分互动展品暂停。高中通识教育科将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主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但当中未有将咨询文件提及的法治及社会治理等重点纳入综合国力的提升部分。科目委员会主席刘志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主要基于课时考虑，需要取舍。若果讨论法治等题目可能涉及国策，需要较高层次观察及思考，授课需时。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前干事罗杰宁在同一节目说，课程内容变化很大，改革后将涉及内地与香港的政制及宪制发展等不少议题，教师需时准备。他又说，目前时间紧迫，教师压力很大，形容好像障碍赛。

你是我震荡，唔知你琴日有冇 feel 到？你有冇 feel 到震荡？因为原来咧，话说，琴日广东地震，广东河源咧，琴日有呢个3.7级嘅地震。咁香港咁感受到啊？梗系感受到啦！我哋而家咧，直情大家都喺大湾区嘅范围之内咧，我哋而家咧，直情系血脉相连噶啦吓。咁啊，亦都真嘅，因为咧，原来琴日咧，据讲咧，天文台咧有接报啊。就话咧，有香港嘅市民咧都感受到咧呢一个嘅震荡啊，咁样咁啊，位于新界地区嘅网民表示，真啊，我 feel 到有震荡啊，喂，同埋真系唔少嗰、那个叫做震荡嘅次数咧，时间长度咧4至5秒嘅，喂，4至5秒都好厉害噶咯吓，咁啊，天文台咧佢就话啦，暂时接获咗咧有100名市民报告啦，就话感受到呢一次嘅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咁啊最后话俾你听咧，应该就系咧喺琴日大概咧即系5:40左右咧，喺中国东南部啊。发生咗一次咧，即系3.7级嘅地震，震中咧就位于北纬嘅23.85度，咁啊顿咧，咁啊喺今朝早嘅时间嚟啊，今朝早嘅时间咧就发生嘅呢个地震，唔系琴日啊，今朝，咁啊所以咧你唔知道有冇人就feel 到呢一个咁样嘅即系震荡啦，咁啲网民就话真系有啊，今朝早咧醒下，瞓下嘅时候咧就震地咁样啊，咁啊而且咧亦都有啲显示咧就话今次本港嘅地震烈度咧就系修订为呢个麦加里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咁即系咩意思咧？哦，即系楼宇上层咧喺静止之中咧嘅人咧就会有感觉噶啦吓。哦，所以原来咧佢嗰个分类咧都即系几特别嘅。好啦，咁究竟香港咧其实真系算好有福气噶啦，因为点解咧？据我所知咧，而家咧有啲人咧，譬如话当佢谂住下一站边度嘅时候咧，咁啊有啲人就谂台湾啦。台湾咧，我见到网上面有啲人咧直情攞咗个比较出嚟，就系咩咧？佢话喂。你揀呢北啦、中啦、南啦呢三笪地方呢你自己揀嘅时候呢记得楞埋嗰个地震带呢嚟选择喎。哦原来呢根据呢啲网络表示呢譬如话以台湾嚟计呢北部呢佢嗰个叫做地震嘅次数啊或者个机会率呢就低啲嘅。去到台中啊或者去到台南嗰啲呢又高啲嘅。哇所以呢你諗下香港呢佢幸福嘅地方就係、是、我諗我哋搬屋啊无论你想去边一区住呢你从来都唔使上天文台㗎你从来都唔使咨询呢究竟个地壳变动嘅位置啊我哋最多呢就諗下啊嗰区嘅风水好唔好嘅啫。係喺香港呢你顶笼你要考虑呢就係话嗰度会唔会水浸啊排水系统好唔好啊唉所以呢即係去到地震呢啲级别呢香港人呢係有一种叫做呢幸福嘅陌生㗎。或者叫做幸福嘅无知嘅，系呢啲真系得嚟不易啊！上老天爷啊，上口饭吃啊！咁人哋又点样去应对呢一种嘅天灾呢？无论系台湾定系日本呢，我哋呢度邻近呢都有好多呢一啲嘅地方呢系要应对地震嘅。所以我今日就介绍你睇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好快就俾你揾到啦。台湾呢，佢有几个地方呢，原来都系有呢一个叫做。地震體驗嘅，譬如我就咁立一立，已經有桃園啦，又有高雄啦，甚至乎個台中都有嘅。佢哋咧嗰種嘅地震體驗咧，直情去到咩咧？係親子景點嚟嘅。譬如咧，我呢度見到有一個咧，就係桃園防災教育館裏邊咧，就有一啲咧好好玩嘅親子遊戲，兼且係俾你做咩咧？学火灾啦、地震啦呢一啲咁样嘅防灾知识嘅，譬如佢里边有好多嘅消防员嗰啲衫啦，又有咧一啲即系倒塌嘅房屋啦，甚至乎咧就我见到有一个咧就系话佢哋喺个课室里边咧，咁然后啲小朋友咧就要模拟一次就话，哇而家地震啦，咁要点做啊？跟住咧个就匿埋咧嗰个即系办公嗰、那个叫做课室台下边咯，就全部都要匿埋咯咁样。哇！你有时望住呢个咧，从一个正面嘅角度，当然就系、是、哇小朋友咧。佢就居安思危啦，细细个已经学识呢个防灾咧，咁大个咗，大家利是都唔使怕啦。咁但系如果从一个真系比较咧深沉啲嘅角度嘅话咧，就系惨，佢哋嘅小朋友咧系要面对住呢一种咧各种不安定嘅元素嘅吓。不过都系好嘅，佢竟然可以将佢化入亲子景点里边，咁你起码都唔使咁灰心啦。可以睇睇啊呢一个桃园防灾教育馆啊，我会俾3个打冷震，希望天灾远离我哋全地球。 嗯，如果真系咁不幸遇上地震嘅话，我哋呢度直播室三个人，应该就每个人感受都唔同嘅。我谂阿恬嘅感受应该系最轻微嘅，我嘅感受应该都会几强烈嘅。而彭仔，我相信对佢嘅影响亦都唔大嘅，因为系咯，因为佢个马步扎得比较稳啊。清真彭， 好，我相信咧，我一定系会逃生。可以離開的，遇到什麼災難呢都是可以躲得埋然後走出來的那個人，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夠細粒，我經常以前小時候玩捉伊恩，那些人都是找我不到的，因為我可以躲在一些你想不到很小的一些箱啊或者桶仔裡面，我都可以走進去，就可以避過一些劫難，我只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就可以躲在桂花田那裡咯， 在哪度啊？佢系 因为麻英咩麻英捉鸡仔咧，嗰啲真系冇鸡可以咧，保护到你。 都希望系咁啦。咁佢咪我嘅大恩人咯，系嘛？咁啊呢一个都几好几好，但系就唔希望大家遇到啲任何嘅天灾啊，或者系遇到一啲咧咁样嘅惊险情况，系点样咧？就好似咧美国嗰方面咁样啦。嗱，美国咧就最近咧话有一个嘅家庭啊，喺呢个佛罗里达州嗰度啦，咁咧佢就两公婆咁啊起身之后咧就喺你知啦嗰啲外国人一间屋。有前後花園噶嘛，咁喺屋企個後院嗰度準備咧嘆翻杯咖啡，兩公婆突然之間聽到啊，覺唔覺得好似有啲好低沉嘅啲敲叫聲咁樣啊？咁樣嗰啲咁啊，係啊係啊係啊，點解咁嘅咧嚇？不如出去個騎樓度望下先，一望，點解？原來見到有一隻咧短吻鱷，即係鱷魚啦，喺個。花园嗰度咧，行下行下，又捐落个台底嗰度，即系餐台嗰度，可能佢个花园摆咗张餐台啦，咁啊，梗系惊啦，即刻咧就打电话咧求救啦。我哋都好难想象咧，即系喺一个家庭里边咧，会出现有一只鳄鱼喺度走入嚟嘅。所以呢啲咁样嘅状况，我哋香港嘅朋友啊，未必谂到，但系美国或者系身处喺即系外地嘅咧，嗰啲地大物博咧。完全咧就同呢个自然环境好接近嘅嗰啲，好容易咧，真系会发生咁样嘅情况。以往咧，彭仔自己都睇好多咧啲恐怖片咧，其中有一两套咧就系讲鳄鱼咧闯入民居，然之后咧个户主点样同佢咧死过嘅，咁系真系几刺激嘅。但系如果喺现实生活中，好似咧呢一个嘅美国呢一对夫妻咁样。咁佢哋究竟會唔會都同呢個電影入面嗰啲主角一樣同隻鱷魚死過呢？原來唔使嘅，呢、這個故事呢温馨得多，因為呢最後啦，佢哋打電話求助啦，咁嗰啲特別係佢保護動物嘅人員呢未嚟到佢屋企之前呢，原來呢對嘅夫妻呢就同隻鱷魚呢都係保持良好嘅距離之餘呢，亦都呢大家係各有自己嘅休閒一面嘅，包括呢鱷魚呢最後喺個花園嗰度行嚟行去之後，仲落咗去泳池游水。而嗰對夫妻呢由於見到嗰隻鱷魚呢唔似係想襲擊人，於是都繼續飲埋佢哋嗰杯咖啡，不過就離遠呢望住隻鱷鱷鱼睇下佢去咗边嘅啫，仲赞嗰只鳄鱼嘅动态好可爱添啊！哇，喺呢一个场面咧，都真系唔系下下都系咁，我相信吓。咁啊，最后咧，啲人员嚟到之后咧，就将只鳄鱼咧系生擒啦，仲放翻佢去野外添咁。咁啊，冇话人道毁灭定系捉咗去做乜嘢嘅咁。呢一种嘅状况咧，都确系难以想象啊！如果咧你话喺民居入边真系发现咗只鳄鱼，其实嗱我哋都是居安思危啦，真系嘅话，俾着你，你识得点样处理嘛？除咗系即刻打电话报警啊求救之外咧，嗱，介绍你睇一条片啦。呢、這个 channel 咧嚟自系明报啊，加拿大海外版啊，Mingbao Canada。咁咧就佢有条短片咧，就话勇警生擒闯民居大鳄咁，已经系三年前上载嘅一条短片。咁啊，讲到话喺美国嗰度咧，又系美国，咁就话咧，有呢一个嘅家庭咧，发现啊，又系咧 不过就唔喺个花园，而系咧响佢哋个门口嗰处，就发现到咧有一只嘅鳄鱼出现噶，喺美国佛罗里达州。咁啊，于是乎咧就报警啦。警员咧去到咧喺呢条短片入边咧就见到咧个警员咧系将呢一条喺屋企门前嘅鳄鱼咧，最后佢系用一条咧好似嗰啲捉流浪狗嘅绳索咧，就箍住嗰只鳄鱼个嘴，因为鳄鱼个嘴好长嘛。可能咁样容易箍啲，真系箍住咗，夹实咗，佢发唔到恶啦。然之后咧就啊攞个布袋咧系入住嗰条鳄鱼啦，咁就将佢制服咧，又系放生佢去野外。原因咧喺呢条短片入边咧有讲咧，系因为嗰个警员知道咧，原来通知咗有关嘅野生动物部门之后咧，嗰啲专家咧嚟到咧系有机会捉走佢，兼且咧就可能会人道毁灭嗰只鳄鱼嘅。咁啊，呢一个警员即系咪即系同情心大啦吓？于是自己嚟就制服咗条鳄鱼，放生去野外添。不过咧喺呢条短片入边咧，亦都有讲话咧，原来嗰个警员系接受过捕捉鳄鱼训练嘅。哦，美国嘅警员有呢啲训练，捉鳄鱼，捉大鳄都几特别啊！嗱，咁啊睇完之后咧，啊都有少少略知一二。若果嗱唔系话咒你啊，唔系话黑心啊，真系咁唔好彩，俾你遇到有鳄鱼闯入嘅时候，起码睇完都略知少少可以点样对付啊！咁我唔会扑上去嘅，我都系安全为上嘅。呢一条短片咧，彭仔会俾三个戴上猎装嗰顶帽嘅哈哈笑 emoji 棋。瞬间看 channel， 我又睇下咧，桂花田如果见到鳄鱼，佢会捉完之后，会唔会攞佢啲肉嚟到去煲汤呢？因为好似话鳄鱼肉煲汤系咪止咳定乜嘢啊？ 系、哦，你都识啲嘢啊吓，系啊，鳄鱼其实全身都系宝啊吓，但系咧就希望佢唔好再侵袭人类啦，自己有各自嘅生活啦，河水不犯井水 ，OK。喺琴日啊，系4月1日愚人节，你哋有冇俾人你啲朋友整蛊啊？啊，就算有啊，就算系啊，平时都唔好立乱咧整蛊做怪啊，否则咧俾人咧狂闹就唔好啦，系咪？如果你系出于 just for fun， 只系玩下嘅心态咧，咁你就一定要有定心理准备，随时要道歉啊。所以咧，有时咧出一任何一啲嘅贴文啊都好啦，之前真系咧要咧谂真啲吓，唔系咧。被人说你无知啊吓，喺外国咧就有一个妈妈啦，喺社交平台就贴咗一张咧鸡脚相出嚟，啊乜外国人都食鸡脚嘅咩吓？哎，唔系啊，系因为张相啊系只 B B 手影出嚟，真系实在太似一只鸡脚啦。嗱，因为 B B 只手仔咧吓又白又滑又肥嘟嘟噶嘛，系咪？咁啊，但系嗰几只手指仔咧就俾佢阿妈咧就贴咗。游得好靓嘅一啲假指甲，因为真系望落去咧，就真系好似鸡脚。我每次咧，每次有图片咧，即系或者有片睇，有相睇咧，都真系咧要睇下你用啲咩心态去睇啊。其实我睇完张相咧，我真系笑一下就啊，都几得意，我就会笑，我就会开心分享啦。好似笑笑小电影咁样啊。如果大家有睇嘅咧，就会觉得如果即系睇完啊，你觉得嗰个画面真系好鬼好笑搞笑啊！但系如果你有时认真睇嗰啲片嘅话咧，佢好多时都系嗰啲跌倒啊、扑倒啊，跟住俾人打到重要部位啊、炒单车啊、碌落山啊之如此类嘅嘢咧，其实都并不是一件好笑嘅事啊！知道佢一定系好痛啊！但系而家好多人咧都会就算不同国籍嘅网民都好啦，都系咁样留言咧，见到咧唔啱唔妥咧，就会闹到闹死你噶啦啊！例如哇有冇即系讲翻嗰张相吓，有冇搞错啊？你识唔识做人阿妈噶？另一啲人就话啦，啊有咩好玩啊？搵个 B B 啲指甲嚟玩，跟住咧有啲就话啦，哎呀为咗呃拉咧，就真系咧唔顾小朋友安全啊！一旦小朋友个皮肤痕啊，又或者手指仔喐下，佢咬伤自己啊，仲会插到眼睛啊！真系认真地啊！其实个阿妈点会唔知道啊？会危险啊？莫非佢会觉得啊，即系整完嗰啲指甲啊，就由得个小朋友自己就玩咧？系咪啊？有网民咧又睇到咯，其实嗰张图咧系 P 图嚟嘅。嗱，即系咁 P 图又好，真系整咗都好啦。有啲嘢咧自己 share 同朋友笑下开心下就好啦。 今日即系费事咧，俾人咧换嚟一单新闻咧，就俾人喺度话闹啊，咁样有咩位咧？系咪？今日咧分享咧呢一个叫做100分 FUN fun， 就真系可以开心分享啦。我谂咧，小朋友睇完呢条片之后咧，自己都想整个啊，或者可能要求妈咪妈咪爸爸爸爸可唔可以喺复活节假同我整个啊？嗰、那个题目就系、是。在家为孩子自制恐龙玩具，有爱的妈妈系啦。见到咧妈妈，即系个片里面咧，佢又走去播住用个 Baby Shark 啦，嗰个音乐啦，就系、是、嗰首歌咧就会做背景啦。见到佢片中呢个妈妈咧，就用一个大嘅纸皮箱咧，喺度剪剪贴贴黐黐咁样咧，哦，就俾佢整咗一只绝对啱小朋友玩嘅恐龙箱。俾佢笠住个头，跟住即系好似佢扮一只恐龙咁样，其实都几搞笑嘅。嗱，条片就已经摆咗上网啦，大家去睇下嘅时候，会唔会趁住呢个复活节假，同你屋企个小朋友喺度玩下剪剪贴贴大恐龙呢？我会俾三个恐龙同埋三个手指公佢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啊，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啊，点解假期我都要翻学？ 系啊，因为我哋假期咧都要努力读书啦，学新嘢啦。 我哋真系一个好好嘅小朋友， 全年无忧噶我哋。 我可唔可以读有休噶星期六日咯？ 我哋无忧无虑噶。 系啱啊！可唔可以带我妈咪咧，同埋咧何叔叔咧，同埋彭仔叔叔咧，去讲下今日系点唱日子啊？ 哦，好啊，你讲啊。 系啊，大家可以咧，我学大妈咪讲啊，可以 fix。4233964553呢个传真机好得意啊！ 纸 皮 啊， 系会纸有啲纸走出嚟噶。 好啊，好啊，对对对对对，我哋要插电先。 系啊系啊， 佢而家摁 plug 咗啊。 插咗电啊，头先我见到妈咪。 好啦，仲可以屋企冇传真机咁点？ 系可以喺我哋嘅唔系系 Facebook 嗰度留言咯。 O K O K， 好啦，咁咧今日呢个几多号电话 啊？7238 不过而家唔好打 算，晏啲先打嚟咯。 系啊，你可以打嚟点唱噶啦，晏啲。而家你网上留言先得吓。好啦，今日咧要同你讲咧就系呢一个咧运动嘅牌子，因为 牌子 最近有两个牌子嘅运动， 又要抵制定系帮衬啊？ 系啊，又要俾人抵制啦，又要唔帮衬得啦。咁咧，但我谂你都有啲好奇噶。点解咧？佢哋嗰两个运动品牌咧，佢哋个牌子咁得意嘅，一个咧就用一个 tick 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有块叶啦，有三间啦。 我知道啊，我知道个 tick 啊。 系啦，我哋讲个 tick 先啦。 你讲紧点解系用一个 tick 做符号啊？ 系咩意思咯？系啦，系啊， 有意思嘅咩？ 有个。我净系知道佢嗰个名咧，系嚟自咧奥运雅典娜。嗰、那个依依嗰个名 唔系阿典娜， 唔系 胜利女神、啊， 胜利女神系啊，佢个名嚟， 系啊， 胜利女神 啊， 冇错 ，A R K E 啊， 系啊，因为咧，我哋讲一剔牌先啦、啊，首先呢个四个英文字母咧 ，N I K E 咧，系嚟自 胜利女神、啊、 希腊 啊。 希腊神话里面嘅胜利女神啊，咁啊佢个中文译名就叫咩尼基啦咁样，咁、啊、就真系 N I K E 真系 Nike 嚟噶、 啊。原来系有个女神个名字， 系啊， 有冇女仔改呢个英文名 字？我谂有啲难啊，而家系啊，点 解难啊？ 因为好男人啊、那个感觉， 系啊，同埋你好似好笑，你 Nike 唔 Nike 啊？呢个意思即系咩？你 Nike 唔 Nike 啊？ 有另一啲读法噶， 冇啊！其实有好多咧、哦，如果讲开，系啊，荔枝啊， 荔枝都唔得啊， 你话咧系啦，咁咧讲开，我哋有好多咧，而家嗰啲女仔名咧都系同嗰啲咧女神有关噶，譬如呢个女神爱神维纳斯啊，唔系女神啊，系美丽女神维纳斯，咁咪维纳斯咪 Venus 咯， 系 啊，咁都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名噶嘛，系啊，咁而家呢个 Nike 都系啦，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嗰个符号咧个 tick 咧， 系啊。 原来都系同佢个维纳斯啊，唔系维纳斯，同阿胜利女神咧嗰对翼有关嘅。 啊， 系啊，因为咧 佢对翼有呢个牌子噶。 系啊，咪佢对翼有呢个牌子，佢个牌子系嚟自呢对翼噶，个勾勾啊， 系一块翼啊。 系啊，因为咧佢而家咧就咁样嘅，佢当日咧就揾咗好多个设计师咧就话啦，我英文名就有啦，但我想知道咧有咩个 logo 个符号。咁咧就有一个咧。波特兰嘅州立大学嘅女大学生系个大学生嚟嘅啫噃， 系啊， 就咧凭住咧佢话，既然你话佢系女神啊嘛，佢话咧呢个女神咧有对翼嘅，咁咧佢嘅翼咧系嗰啲羽毛形状噶嘛，咁咧佢啲羽毛咧其实就系大家都记得天使嗰个羽毛翼咧，弯落嚟噶嘛，中间咧仲有好多一块一块嘅，我哋嗰啲羽毛鸡翼藤条咧都系咁噶嘛。佢就咧將嗰個一片一片嘅羽毛咧，將佢符號形象化咧，就好似變成咧，你將而家咧呢個 tick 個勾咧，將佢反轉， 係 啦， 向下， 係啦，嗰個彎彎咧就向下嘅， 就真係好似一對翼啦，個背脊嗰度 好多好多羽毛，好多好多羽毛， 但係冇起飛咯。 有啊有啊，因為咧佢仲要咧將嗰個大 tick 咧，又要用一個咧另外一個形狀咧包住咗佢，佢將嗰個 tick 咧就好似一個镰刀咁樣咧，就做個頂包住佢，然後下面咧全部都係唔同嘅細 tick 細 tick 嘅羽毛咁樣咯，係啦， 呢個係個初型啊， 初型嚟嘅，然後後來咧佢就將其中一格咧就勾咗出嚟， 就攞去做嗰個 冚埋落去 Nike 裏面嗰度，咁佢仲要多個靈感，因為咧係運動牌子啦，佢就話啦，亦都好似咧。跑步啊，嗰、那个跑道咧弯弯嘅嗰个形状咧、 哦，有个弧形， 系啦，就代表嗰阵时做运动可能好特别流行都系跑步啦。佢就话，哇，咁咪代表咧嗰个弧跑咯，系啊，咁于是乎咧就当年只系用$35就将呢一个设计灵感卖咗俾 Nike 啦，系啊，咁啊好耐， 但系唔系，但系佢一路咧都坚持用到今天、 啊， 咁、 啊、 其实嗰间公司都有将个学生个 logo 咧系个 concept 有少少唔同咗，佢本来向下噶嘛嗰、那个 tag， 系啊，咪后来嗰个学生 向上、 啊，个学生交俾佢都系向上嘅， 系啊， 系啊，咁、啊哦、所以咧佢又试过咧将英文字母穿喺个 tag 中间啦、啊，又试过将佢分开啦，一路沿用到而家咯，哎哟，咁、哦、下次我哋为咗平衡先讲嗰个三间啊吓。 200人确诊 ,1737 名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除了首都圈，非首都圈地区亦都接连发生小规模集体感染事件，当中大部分出现在亲友聚会、学校、工作及娱乐场所等日常生活空间。政府防疫难度加大，防疫部门及专家都认为需尽可能压制疫情扩散，以順利推行當地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天氣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9,720，升331，上證綜合指數報3,480，升14，深證成分指數報14,148，升168。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76，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42。加元1.253，人民幣6.565，英鎊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29.52美元，賣出1,731.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入西贡啦，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啊。咁而家龙尾咧去到松桃苑。另外啦，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蒲岗村道有路面维修，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第四线啦，仍然封闭嘅。蒲岗村道有路面维修，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咧第四线封闭。另外啦，清水湾二滩啦，同埋南区嘅泳滩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噶啦。清水湾二滩同埋南区泳滩嘅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啦。咁前往泳滩嘅朋友咧，记得尽量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杰彤，关于今个星期嘅题目，俾样嘢你估啊？ 好啊，私分，分手？ 唔系啊， 烂咗。 唔系啊，呢张咩嚟噶？ 纸咯、 啊。唉，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星座自修室咧，就系同大家讲狮子座。 哦，不过头先咧，你撕嗰沓嘢，好似夹住咗张支票喺度。 我定你噶？ 我张票点会喺呢度啫？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哦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哦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 show 快活人的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得咯？ 程振鹏，风 show 快活人。 哇哇哇哇哇哇！ 做咩 咯？ 28度，打到嚟，气温好高好高。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吓。天文台刚刚发出咗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咁可能咧，即系嚟紧都会系有清明节啦。咁所以咧，都希望呼吁大家咧，如果真系要去拜山嘅话，真系小心火种。因为每年咧嗰啲拜完山之后咧，嗰啲叫做山火啊，好多嘅。咁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吓。啊，仲有那个咩西贡清水湾啊，爆满啊，嗰停车场 全部都爆满啊， 塞车啊！ 啱啱我有朋友都影低呢个西贡大塞车 嘅，系啊，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一个指标嚟噶， 唔系同埋好耐冇见过呢画面啊， 系咯，就变翻正常啦。 步 入正常， 唔系，你咁讲，如果咧过往之前咧一路都冇山道嘅话咧，相信咧如果平时游开水嘅，佢唔会选择呢阵子去游水咯，系咪？咁即系 咁 就唔系喎。 游开水得可能拣闲时噶嘛，咁即系或者系上个礼拜六已经游咗啦，或者礼拜日，但系就唔会堆喺今日大解放嘅时候， 剪彩 就全部一齐 去剪彩 啦，所以吓死你。 今日其实连戏院都系噶，我琴晚咧谂住即系及下有冇啲即系晏昼场咧同啲仔睇戏啦，哇好多都爆满喎， 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都好嘅，梗系啦，市道复苏啦，终于都 咁啊，大家喺呢个复苏之余咧都继续严守嗰啲措施咯， 冇错。 当然啦，其实严谨咧，其实系对大家都有好处嘅。啊，不过你嗰日好似唔喺度讲，哦，系咪喺度讲？我就话西班牙咧整咗一个，啊，你一齐讲嗬，即系整咗个5000人，大家即系一齐去参与演唱会，系啦。咁希望睇下今次呢个测试，我哋测唔测试到我哋香港啦？ 好啊， 西班牙就咁嘅情况。喂，不过如果你话即系喺呢个假日咧，咁长假期咧，唔好大家一齐逼晒去某啲地方咧，咁啊，唔知道以下落嚟。都因为好多啲景点咧，或者政府嘅一啲设施咧，都开翻啦，公众开翻啦。譬如咧，中唔中意行下啲古迹咧？原来话咧，呢个古物古迹办事处咧，佢哋下嘅一啲嘅古迹啦，包括咗譬如话系元朗新田大夫第啊，下白泥碉堡啊，呢个喺沙田黄屋村嘅古屋啊等等呢啲嘅场地咧，就开翻啦。几时开咧？就系以后今日系。 今日 二号重新开放，都望一望咧，上网睇一睇呢啲嘅开放嘅场地个时间有冇话唔同啫。啊，即係雖然話開放嚇，呢啲可以大家去玩一下啦。咁另外就亦都咧有一個就講到話係即係政府嗰啲圖書館啊，唔係圖書館，係博物館。博物館亦都係咧會開翻啊。咁啊變咗就帶啲小朋友咧，如果唔想曬嗰啲咧，想涼冷氣，可能就去博物館好啲啦。 OK， 係咁啊！呢地方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趁住假期就去帶啲小朋友去親子下啦。曾志豪，你会唔会带小朋友去啲地方噶？ 头先嗰啲都会嘅，我之前你唔记得啦咩？我好早嘅时候带佢去嗰阵时睇呢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啊嘛。 你去台湾之后先， 唔系啊，闷到个抽筋啊！ 咁你佢 嗰 时 太细个啊， 而家大啲可能好啲。喂，带佢去科学馆啊！如果开系咪开都开埋嘅呢啲馆？ 系啊，嗱，博物馆啊嘛，我帮你 check 下， 我觉得 OK 嘅， 大家去上网 check 嘅 ，OK 嘅，真系系咯。 OK， 好啦，嗱，咁啊，星期五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00可以带。大家晏啲打电话嚟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3都开放嘅，我哋网上面啊，风骚快活人 Facebook 咧都可以留言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 It's OK, I'm Alright, Love Psychedelical 嘅作品。 好啦，嗱，有几个事情吓，大家去推断下咯噃。 嚟啦， 嗯，咁啊， 咩啊？ 系爸爸咧就趁住一个假期，因为嗰呢个爸爸咧就长时间咧喺唔喺即系屋企做做嘢嘅，喺外地做嘢嘅，咁所以咧就翻到嚟嘅时候咧，哦，咁就想亲子下，同个仔玩下啦。 个仔几大啊？ 都几岁嘅啫， 几岁啫？ 系啦，几岁人仔？咁跟住咧就 翻嚟已经发现有多个爸爸啦。 咁咧就 你系边个啊？ 咁又唔系，佢仲记得佢爸爸嘅。 记得就只系系啊，唔认得咯。 虽然 我记得我爸爸， 我记得有爸爸嘅， 呢个系爸爸，我个个叫爸爸。咁咧，爸爸咧就谂住氹个仔啊，开咗个电脑，就同个仔一齐去听下歌，咁啊玩下，咁啊可能听下 Baby Shark 咁样啦吓。 点知电脑里边传嚟尖叫声， 咦呀， 咦呀声。 咁 就系佢妈妈嘅， 佢 老婆，佢老婆，佢老婆唔知咧录低咗呢啲声喺里边。 啊， 系啦， 仔， 佢一开就听到老婆。点解你会有呢啲叫声噶？一定系，仲要唔止佢老婆把声，立体声广播多咗把声， 系 隔篱屋嘅，系啦。原来佢哋两个 系打麻雀式嘅， 冇错啦，仲要一齐喺社区中心唱歌添， 两个人打麻雀噶， 系啊，日本有二人麻雀嘅。 嗰麻雀机人系啊， 系咯， 其实咩啫？ 边个输咗？边个输咗？ 佢咪要我哋，佢咪我哋估咯。而家就好啊， 咪接力咁样创作落去， 系咯，就系听到呢啲声咯。 啊，你真系好有画面嘅喎，呢个同事吓， 系啦系啦。 嗱，咁佢咧就真系冇乜画面嘅，不过 即系点啊？ 不过有个不过嘅。咁拎喺画面嘅同时，即系冇声嘅，即系冇声音、冇动画嘅，即系冇喐嘅。 系， 但系有啲硬照， 硬照， 有啲硬照，系， 但 系 有好多张硬照， 哦， 好多张相片啊， 好多 喺个电脑度弹出嚟啊， 相系啊， 哎哟， 因为呢， 全部都系 唔同不二噶， 啊，全部都系呢个人妻嘅， 哦，佢原来趁佢老公唔喺香，唔系香港添，唔喺呢段日子， 系啦， 独守闺房冇嘢做，唯有下海搏一铺， 哇，喺，跟住系咁甩。甩只一索， 系啦，点解甩只一索咧？系系咁打只儿童啊！ 咁佢，哎 呀，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啊？谂住搏铺大三元， 接唔到落去， 系啊，唔系点知原来出嚟系张白板嚟嘅啫， 好都震啊！ 系啦，系咪咁样？ 定系打咗啲东南西北出嚟？ 系咯，佢应该就系咁， 全部出晒嚟啊！就啲十三幺 儿童，系咁打儿童， 十三幺又 单吊一索，哇，就系冇三索啫， 系啦， 乜都冇， 冇啦， 就系冇三索，惨真系，系咪咁样咧？ 阴公啊，阴公！ 激到佢老公咧，想攞个白童出嚟瞓啦。 哎呀， 系咪啊？系咪咁样？ 系咁啊！成副牌出晒嚟啦， 成副牌出晒嚟。 真系啊！呢个爸爸咧啊，真系 音乐都完啦， 佢翻咯，终于都 真系完啦。呢系真系完啦，个爸爸一 click 啊，谂住播只歌仔俾个仔听啦。啊，咁即系左 click 右 click 啦，系咪？ 系咯，系咯。 啊！点解？喂，咁精彩嘅呢、這个老唔系我老婆咁样， 但系 有冇对手噶啲相？ 有 冇第二个人喺度噶？ 梗系有啦， 真系楼下王伯啊！ 系啊， 咁 何止王伯，陈李真黄河都嚟埋啊！ 无论你是刘关张，我是你嘅曾国祥，谁来是个真好汉？ 真系 仲要唱埋呢句话，一次完事很应该，多次才是更理想。 你咁中意呢只歌噶？ 你再嚟，我再嚟，隔阵嚟就冇问题。 系咪真系咁唱噶？ 你唔记得只歌咩？ 我知，我有听。 系咁样噶， 捐血嚟噶 嘛？一而再捐血。 真系你又嚟，佢又嚟。 你再嚟，我再嚟。 唔想开啊！ 隔阵嚟又冇问题。 外国嘅故事啊， 台湾， 台湾啊， 台湾啊。 哎呀，咁即系点啊？你讲清楚啲啦。 多人活动喎。 咁咪就系俾阿爸爸因为一次嘅唔该唔觉意就揾只歌播系俾个仔。听嘅时候就发现 佢 喺边 度揾只歌啊？ 喺电脑啊， 唔系啊，佢嘅意思系佢就咁用电脑佢自己个 hard disk 啊， 即系开电 系上咗网 屋企 嘅，屋企嘅电脑咯，自家个电脑咯。 即系佢喺自己屋企嘅电脑里边个hard disk 里边，即系佢老婆将啲相 储存咗。 点样 save 喺自己部电脑度咧？真系 如果唔系 save 咗喺自己电脑度 上网， 阿豪仔你觉得会系点啊？如果佢系用咗云端， 我 觉 得 系咪？ 唔系可能 佢上咗自动上咗云端啊？ 佢老公翻到嚟系就系亲自。但可能咧一路親子咧就話：，睇下有冇啲麻雀打先。跟住一打麻雀嘅時候，我聽到呢個女主角咁似，即係呢個雀友咁似老婆嘅， 好有親切感。 即係會唔會咁樣啊？我又唔係嘅。 係睇片嚟嘅，相嚟嘅。 唔係啊，即係佢唔係睇咗啲唔啱嘅網站。 唔係睇咗唔啱網站，我睇咗相啊。 跟住點啊？ 咁當然啦，哇！你陳，我頭先你話咩？你楊灣章啊，咩都嚟曬啦。 墨珠秦國曾國祥，係 佢真係有幾個陰公，因為佢老公长时间都喺外喺大陆做嘢， 咁究竟边个嘅责任咧？ 嗱，系啦，个老公咧当然啦，知道自己哇，佢几顶颜色帽走去笠落嚟嘅时候，咁佢梗系告发啦，去告上法庭啦，就告佢老婆啦，系咪？ 即系想播首《卡拉 Your Life》， 申请即系要索偿啦，系啦， 一定啦， 咁啊，跟住离婚啦，咁但系竟然咧就俾佢老婆又告翻转头啊！ 原来个男人都唔系好东西。 咁点咪冇东西啊？ 哦、告佢冷落娇妻，嫌我独守空为，所以就告佢精神虐待。 咁佢都系顾头家啫，又唔系。 又唔系，佢告咩啊？ 咩啊？哇！头先 哦，我知啦，我明啦。不诚实使用电脑，侵犯老婆电脑里面的私隐， 呢一招 尽地一波。 台湾都有啲招嘅， 有嘅， 应该有啊。 因为即系佢哋好多时咧都系咁样咁嘅套路嘅，好多时都系咧嗰啲婚姻咧就嗰啲告上法庭就谂住索偿啊嘛，即系告佢哋叫做通奸啦，叫做系啦，不论男告女好，女告男都好啦。咁跟住咧好多时咧就系点解会发现到咧？ 会不诚实取得证据咯， 系啦， 睇 手 机 啊，喺电脑啊，咁。对方就会用翻呢条条例嚟告翻佢嘅，不过法庭咧就会话啦，阿姐唔系写阿原告，唔系即系被告，系写边个啊？系啊，即系个太太系被告嚟嘅，咁啊系你老公系唔啱嘅，其实佢都要认罪，话佢真系不诚实使用呢个电脑，即系话攞咗佢老婆嘅私隐啊，叫做 罪啊，唔知个程度去到边 咁咧，但系佢嘅罪咧都不至于大过你嗰条罪，系啦，咁所以咧佢话虽然个先生咧都系认咗嘅，系我系用咗佢嘅电脑睇嘅，咁跟住第继而咁样揭发啫，如果唔系佢真系蒙在鼓里， 我有个问题， 咁所以咧两边咧都有受罚，不过唔嗰个即系 程度嘅问题 啦， 我有个问题啊。 咩啊？ 如果咧佢而家俾人告通奸啦，咁啊因为话佢哋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婚外情啊，有外遇啦。好啦，如果我老婆釜底抽薪，尽地一煲，法官大人， 你话如果我老婆一年都 我每一次都收钱嘅， 哦， 嗰啲系我嘅工作，我并唔系外遇， 我系职业。 职业嗱，你可以喺道德上闹我搵份咁衰嘅工，但系你唔能够用外遇啦、通奸嚟告我，因为喂。我唔佢唔系我奸夫嚟嘅，佢系我 client 嚟嘅。 我 每次都收钱嘅。喂，我做嘢，我每次都收钱嘅，系咪先？嗱，咁法律上可能就告第二样啦，告卖淫。 哦，系咁轻好多， 就变咗告卖淫。 喂，唔知 系啦， 真系赔偿啊， 系喎，佢而家要 持牌先。 系啦，佢而家要赔啊嘛，因为通奸要赔翻俾老公 啊 嘛。如果你话我 系 卖淫嘅，咁啊两样嘢嚟嘅，不过可能卖淫要坐监嘅。通奸使唔使坐监咧？坐监咧？坐监咧？通奸应该唔使坐监 啊！唔 系啊，即系我怀疑，如果要拍嗰啲台湾法律片咧，可能真系会有个律师咧，系啦，走埋嚟同佢讲话，喂，不如你认卖淫， 卖淫算啦， 系啦，你认卖淫可能好啲喎。 你只不守妇道啫，你点都系得不守妇道噶啦，起码唔使赔钱。 系啦，起码同通奸两样嘢啊！哇，你几变态，即系叫你是但拣样，你想拣卖淫啊，定系拣通奸啫？好惨啊！ 以上都系我哋。 我哋亂噏嘅啫，係我哋梗係希望咧，大家就循規蹈矩，三從四德，必恭必敬。 不過兩公婆嘅嘢有陣時都好難局外人，你了解得清楚個局係點嘅？ 你出呢招真係 好。但我想話咧， 你唔知個男人其實對個女人點樣嘅？ 知唔知賠償？但即係佢賠錢啊？咁有心理精神上損失嗰啲嘛？賠幾多錢啊？ 賠翻俾個男人啊嘛？係咪？ 係咪計逐張相計噶？可能是逐张 相 计， 一张 1000蚊台币，逐张计落去。 你估嗰啲奸夫使唔使赔啊？ 奸夫，我唔知佢结咗婚噶。 哇！ 我点知啊？我点知你系人妻啊？ 系啊系啊， 我怎么知道你就这么可怜可爱 少女款？ 系咯，你虽然可能今年已经系52岁咁我都系以为你系少女嚟噶嘛。 嗱，sorry， 唔好意思， 都有份啊。 系啊，判处嗰个人妻同埋四名嘅奸夫，即系四个啦，赔偿共45万嘅新台币。 哦，咁都唔系好多啫。 其实又唔系好多，但系 十万蚊 牵连甚广啊。 四五个人加埋赔10万， 系啊，即系每人俾几万蚊。 因为会唔会影响5个家庭啊？ 会啊， 你话咧？ 咁居于是乎， 除非嗰啲男人系单身咯。 于是乎，第二幕就系啲男人全部上庭，法官大人，我真系唔知佢结咗婚。 系啊，就系好似想打甩佢。 就如自己一个放飞机，寂寞就如剩我陪寂寞到尾，即使想戒烟，家里没人避，不知转台转到哪儿才放弃，遇上新闻无天理，便痛哭平民被炸死，任我多么无能，也没什么必需要答允，天光天暗，谁觉我黑面做人，无谓为又一阵，玩火机玩到起枕也会上瘾，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自己一个吃火锅， 寂寞就如冷气会未用跳波，加薪不够多，不要被人喝，怎么有人会故意遗忘了我，没有心人来搞我，在网中与女神斗歌，世间只有我亲，任我多么无能，也没什么必需要答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晝11:30，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台灣一列列車在花蓮發生出軌事故，據報多人沒有生命徵象。事發在上晝9:00，列車途經花蓮秀林鄉一條隧道時發生事故，8節車廂共載有350多人，第二和第三節車廂出軌，第四和第五節車廂變形，有人被困，消防人員趕往現場搶救，並陸續疏散乘客。總統府發言人表示，蔡英文總統已經指示各相關單位全力救援並調查事故原因。事故發生之後，交通部長林佳龍指示台鐵局代理局長祁文忠成立指揮所處理，祁文忠正趕往現場。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過去10日錄得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以輸入個案較多，3月相關宗數較2月多約1倍，主要嚟自東南亞，包括印尼及菲律賓等。何柏良話：菲律賓疫情大反彈，認為政府應檢視近日由菲律賓抵港人士的確診比率，以及當中有幾多人感染變種病毒。他指出，過去2個月，本港共錄得74宗嚟自菲律賓的輸入個案，建議當局為有關個案做基因排序。若果發現涉及一定比例的變種病毒個案，值得考慮短期暫停來自菲律賓人士來港，有待當地疫情明朗，才取消有關安排。 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清晨启用，有八条巴士路线、十二条专线小巴同九条红色小巴路线迁往迁移至交汇处。巴士总站位于项目基座一楼，采用人车分隔概念，设有全港首个配备空调的室内候车区，并且应用人工智能感应的灯车闸门控制系统。有前来乘搭巴士的市民说，要步行较远才到达巴士站位置，有市民就说体验十分好，不需要在户外吸入废气。有巴士迷今早来了解裕民坊新巴士总站的首日运作，认为候车区设幕门及提供冷气作人车分隔感觉不太习惯。至于公共小巴及专线小巴站，就搬到巴士总站的下一层，在裕民坊休憩公园旁边，而原有车站已经被围封，即将拆卸。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渐趋缓和，多项康体设施场地今日重开，包括部分公众泳池、部分泳滩及博物馆。入场人士需要遵从有关的防疫措施规定。泳池方面，35个公众泳池今朝早重开，入场人数不能超过可容纳人数的三成，分三节开放。如果池内人数达到可容纳上限时，就会向等候入场人士派发轮候丑号。另外，15个泳滩今日起重新提供救生员服务，在泳滩不可多于四人聚集，亦都要戴口罩。设于泳滩的烧烤场继续关闭。至于博物馆，除了香港海防博物馆之外，所有博物馆今日起重开，部分展览设施及公众节目会限制参观人数。科学馆及太空馆实施分段入场，但部分互动展品暂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葵安道咧有爆水管，咁啊近住大连排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嘅，葵安道啊有爆水管，近住大连排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现时所有车辆咧系禁止由葵涌道去美孚方向左转入去葵安道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蒲岗村道都系有路面维修啦，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咧第四线亦都系封闭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东去回观塘方向近住 Mikiki 这一段就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是繁忙的，龙尾去到松桃苑，就是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松桃苑。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这一段亦都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尾，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自由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了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呼吁呼吁呼吁先， 系啊！我哋今日点唱日子，假期嘅第一天吓，欢迎大家 fax 号码233-96453啊 fax 嚟啦！我哋嘅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留言嘅吓。 系网电话就晏啲先打，晏啲先打。你哋两位诚实啲回答以下嘅问题。 咩事？ 请问你，请问你，你仲有冇热情啊？ 做咩？ 仲有边方面先？热情先？你觉得我？ 饮饮食食、啊， 你觉得我问边样、啊？ 各方面都有， 对于工作啊， 啊 你话咧， 对于广播啊， 系啊，咩、啊、都有。 工作 系， 请问你对于工作，你觉得你仲有冇好似当日入行嘅时候咁热情？仲有冇咁如火？ 有，我仲觉得我自己系一个新人。 真系，咁你要斗翻新人嗰份人工噶咯？你记住同老细讲话，我觉得自己好似个新人。好啊，斗翻入行5000蚊一个月啊！ 好，唔该晒曾志豪，我已经集低咗啦。 系啦，好嘢， 我好似一个新人。 系啊， 点 啊？ 你而家做节目定系做班长嚟集？ 系啊， 集低佢啦噶。 你嘅热情究竟剩翻几多？ 冇开初咁多， 冇开初咁多， 唔即系唔够啦，即系话公司帮唔到你啊，提升翻，等你更勇啦，系咪？ 勇做咩？ 系啊， 嗰颗热情要勇出嚟啊嘛， 勇出嚟。 好啦，嗱，如果你觉得你嘅热情系有损耗啊，好正常啊，系咪先？ 有消耗咗啦， 系咯，你对你老公都有消耗啦， 你对你老婆冇咩？ 冇啊，系佢对我消耗啫嘛。 消 滅，系啦，好啦，咁有冇？ 你傾我一尺， 系啦，有冇你覺得唔同嘅職業，佢嗰個持久度，佢嗰個新鮮感，佢嗰個耐熱嘅程度，又會有唔同呢？ 咁老實講咧，呢行咧廣播咧，算係咁嘅， 算係咁啊。 係咩點啊？ 即係佢嘅新鮮感。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唔係點撈廿幾年啊？ 係啊，冇錯。 咁因為我哋每一日講嘅新聞都唔同啊嘛。 你以為啊？ 你識佢又唔多。 咩啊？佢好間唔時啫，都 係咁啊！桂花田嗰啲甩碌嗰啲嘢都。都次次新鮮啦， 因為我炒嘅粉咧，就幾乎每碟都一樣嘅。 咁係你炒嘅粉啫， 但係個嚴重程度都唔會唔同噶嘛。 係啊， 減退都有進步嘅，冇炒咁勁嘅。 佢呢個就好笑嘅，因為咧台灣咧，佢有一個咧叫做讓狂人飛教育嘅網站咧。佢又做咗一個報告， 咩嚟噶？咩讓 飛起個飛定係？ 其實嗰個網站名係冇唔重要嘅，係啦，陳大文一樣嘅啫嚇。 有個教育網站， 係啦，佢就發表咗一個咧叫做《你的熱情消耗完了嗎》嘅一個咧調查報告。佢就問咗咧千幾個咧喺網上嘅朋友啦，就分析佢哋唔同嘅工種行業，然後最緊要咧叫我哋誠實回答你。 大概喺几多岁，你就发现自己失去咗对工作嘅热情。 哇， 系啦，嗱咁啊，你如果你问我，咩叫做冇咗热情啊？嗱，就自己用你嘅定义啦。 即系唔想做啦。 系啦，嗱，究竟系属于唔想做？唔系，其实好多个啦，唔想做系一个定义啦。有啲可能话咧，以前譬如话咧，可能系即系好勤力翻工嘅，到而家你已经开始咯，唉、哎，是但啦，迟到又得，唔迟到又得，求求其又得， 几好啊。 系啦，嗱，由以前 咁多年都系 keep 住呢个呢份 工作。 由以前唔会早走嘅，到而家早走又得啦，甚至乎咧嗱，你好多呢真系好多， 我真系觉得攰啫，但我又冇觉得冇咗个热情，咁 我有一个指标嘅， 系啦，大家各自讲下。 我自己个指标咧就系我会，如果我出现咁嘅情况咧，即系代表我对呢一个工作咧真系有一个好危机啊，即系。咦，似乎我 唔好想 捞啦，唔想做，或者系好讨厌，或者系好怕咯，咁样 点咧？ 咁我就会提醒自己啦，就系、是、当我起身嘅时候唔想翻工。 哦，系啊。 哦咁 假期嘅时候宁愿放假，系咪咁啊？ 我未去到假期，即系总之 朝头早起身， 朝头早起身咧会有个念头想射波啊，或者系想唔翻工啊。 我呢次我赞成佢嘅讲法。 如果有啲咁嘅念头，而且仲好强烈咧， 系 即系结果你真系 射咗波嘅话咧， 咁 但系你 咁就好系你 有危机啦， 工有危 机，会即系等于你开始唔想见到你隔篱嗰个啦。 唔知因乜原因你就唔系好想再翻工啦？ 你头先话有几样嘢，就唔系头先讲紧热唔热诚 咩几样？ 系咪啊？即系话可能有啲嘢要处理啊，压力啊，跟住 即系总的来说都系想唔翻工啊？ 唔系咯，唔系其实咧，佢冇定义噶，佢净系得个结论就系话，你觉得自己几多岁开始失去咗对工作嘅热情？咁如果你追问咩叫失去热情啊？咁咧佢就交翻俾每个人嗰把尺。 系咯， 譬如阿彭仔头先， 正话我就 系 分享我嗰把尺。 系啊，而我就话豪仔又赞成彭仔嗰把尺。 你一路都坐喺度噶嘛？系咪？发现 系啊， 乜嚟咗先知佢特色啦？头先佢咧，你知唔知仲有个重点噶？佢复述咧，我讲嗰几样嘢，我系冇讲过噶。佢话啦，即系头先你讲咩压力嗰啲，我根本冇提过呢几个字。 男仔讲话佢有时点解会有？ 佢冇讲过呢几个字啊！佢由头到尾净系话佢起身想射波咋？ 系啊，佢话基于一啲 原 因啊，有啊。 你有冇讲压力啊？ 佢头先话基于一啲原因，你又想唔翻工噶嘛？ 咁同压力有咩关 系 啫？ 系咯，咁啊，即系佢。 我个潜台词有压力，系嘅，系嘅。 好似嚟， 所以你点会令我哋？ 我系 read your mind 啊！ 你点会令我哋失去对工作嘅热情咧？ 我点估到你系咁咧？ 我真系唔会估到。 几新鲜咧？ 系咯，你坐喺个隔篱，你听唔明我讲乜？到我冇讲句，你又话你头先系咁讲。 即系嗰团火点可能熄啦？ 仲燃烧紧系咪啊？ 我觉得兴埋我哋添。 我觉得我哋由地球工作，俾你一大大队火星啊！好犀利啊！真系好兴啊！好啦，咁所以咧嗱，你点判断自己对工作失去热情？ 攰咯，觉得唔想做咯。所以咧， 唔想做啊，唔想起身系咪一样啊？都系 唔想起身，唔系嘅，系唔想做咯，系净攰咯。 即系可能会有个念头，直情系话，不如就 quit 咗佢啦咁样。 系啊，咪就所以我两年前咪冇做啊嘛，星期天因为觉得攰。 系啊，逼你咯， 冇啊。佢第一时间，我唔做算啦，咁样就佢转头走啦。 即系呢啲似系咩咧？突然间同个老公讲，老公啊。不如我哋分房瞓咯，咁样系啦。跟住老公就哎，终于都做到啦， 已经搞掂晒嗰间房， 已经搞掂晒啦。好啦，嗱，咁我哋不如听下啦，佢台湾咧嗰啲行业咧，最早咧几多岁开始失去咗热情啊？估你唔到真系， 系 21岁最早。 佢个热情有冇开始 出嚟做嘢？ 佢有啲咩热 情？系啊，佢话佢最早咧就系21岁咧，佢话我已经失去咗呢个热情咁样，而最迟咧真系好搞笑，都挨到38岁。即系做到38岁咧，佢先觉得话：，哎，我已经热情不在啦，真系，哇，可能要食啲药先可以拍到啦，咁样。 咁我哋都几挨得，叫做 系啦，嗱，我哋由由最高开始讲起啦，38岁最挨得嘅建造业。 建造好辛苦喎、 啊，咁佢係體力勞動， 係啦，定係 去到某一個歲數，你根本就體力捱唔住添嗰份工。 唔係定係咧，因為佢建造業咧，我懷疑嚇。好少有人咧天生系中意做地盘嘅， 我中意扎铁噶，应 该就唔会嘅， 少啲啩， 练大只嘅肌肉砌嚟显示啊嘛。 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咧，我怀疑啊， 佢做建造業咧，特別可能係有地盤呢啲體力勞動嗰啲咧，佢唔係靠個熱情去投入呢份工嘅， 應該係嗰個薪金會比較高啲。 所以你話點解佢好耐都唔會失去熱情咧？因為佢開頭都唔係用熱情去投入，咁可能佢好耐先覺得話、哎：我連工都唔想翻啦。所以佢就可以都熬到38歲。第二類咧，這個我覺得好合理嘅運動體育事業。 哦、 你見而家啲 NBA 咧，即係就算係職業球員咧，即係有啲咧踢到36啊、38歲都真係有嘅。咁佢哋真係要打到咧，可能即係只腳行唔喐咧，佢先話好啦好啦，我退役啦咁樣咯。係啊，所以我都信 啊。體力上面嘅都係。 係啦，但係其實個心咧，你會都幾中意嘅，即係體育運動員。 所以會轉做譬如 教練，係啦， 繼續將嗰團火伸延開。 係啦係啦，嗱咁跟住呢啲就近翻我哋啲啦。 哦。 資訊軟體業係啦。 軟體啊。 係啊，資訊啊啲 software。 系 啊，喂，但系其实你谂下，佢都系 I T 嗰啲啊，佢咁快就已经唔想捞啦，33岁啫， 唔奇， 系咪啊？ 你谂下，而家我哋成日话咧，小朋友啊，细佬哥小学嗰个阶段嗰啲啊，佢哋利用 I T 或者佢哋掌握 I T 用具啊，嗰啲嘅熟练度啊，比我哋呢啲40-50岁啊，即系过之而无不及啦。所以佢早开发啊嘛，佢个脑袋早开发啲 I T 嘢。 佢十几岁已经开始，到咗33岁已经有20年经历啦。 所以你话佢去到38岁就开始，即系讲冇热情咧，都唔奇。 系啊，嗱，咁跟住咧就系批发零售同埋电商啦，即系可能咧系卖嗰啲即系电子零件嗰啲咧，又系33岁咧就已经冇热情啦。即系我谂就系嗰啲咧 sales 咧，其实又唔系几想啦。 sales 口水干啦 ，sales 口水都干啦， 又系讲话 得个 keep 到33。 唔系啊，问题就系因为佢日都系讲一啲同一个嗰班嘢啊嘛，系咪先？ 同埋咧，成日销售员咧，即系不论你系面对面讲嗰啲好，定系电话嗰啲咧，你经常我成日会觉得呢个公众咧会经常接收负能量， 系因为成日俾人哋食柠檬啦， 系啊，都会 嘅， 系啊。嗱，跟住呢个我哋就少见啲嘅农林渔牧矿业，因为我哋香港已经好。少呢啲工种啊嘛， 即系农夫嗰啲， 系啊，农林水产啊咁样咯。咁台湾仲有嘅，就32.5岁先失去热情。科技制造业，咁台湾嗰啲即系手机啊、晶片啊，佢哋嗰个都几厉害嘅。31岁，但系已经失去热情啦。即系已经冇乜心机想做啦吓， 即系可能已经咩都好要开发晒咁样， 系啦， 仲有啲咩 好啦。另一个咧就系我哋嗰啲导游真啊，休闲观光娱乐业，佢都系31岁又已经冇咗热情咯。 咁你谂下，日日都喺我介绍嗱，呢条弥敦道咧就好多铺头嘅，咁啦咁喺我讲讲，日日都喺我讲，我讲几云。 好啦，咁跟住就系能源业啦，呢个唔系好明，可能系咪嗰啲即系石油开采，定系电力嗰啲？咁跟住有一个咧就系运输啦、仓储啦，同埋制造业，都几个范围都好大啊。你当运输我哋熟悉啲啦，31岁已经唔想捞啦，31岁已经话好闷啦，唔想再揸车啦咁样。金融保险业30岁已经失去热情， 系咪因为赚够啊？ 我中意你两个咁样真系， 你赚够仲想去做啊？唔系 嘛？嗱，呢个越嚟越惊啊！嗱，头先已经30岁啦，金融业已经啦，社会工作服务业即系啲 社工， 29岁。 呢个 已经失去工作热情，系啊， 帮人嘅嘢， 因为你正需要你哋嗰个热情去帮人啦，咁样，咁然后咧再褪一格咯，出版影音媒体，即系我哋呢份啊，出版影音媒体传播行销，28岁就话已经自己失去咗热情， 吓， 我怀疑系点解咧？佢28岁已经 feel 到咧， 红咗啦， 唔系啊，红唔到啊。一系咧就觉得好艰苦，一系就发现除咗呃鬼嘅，原来都唔好做 嘅。都系咁嘅，唔好嘥时间啦。 系啊，28岁， 即系能够出闯超越呢个28岁嘅，仲有热情嗰啲，就跟住有得发围。 不如我哋问下自己，你仲记唔记得你28岁嘅时候做紧咩啊？ 咪做紧呢个节目咯。 你已经做紧呢个节目啦，鹏仔咧？ 28岁唔系做呢个节目， 系，但系开咗麦啦嘛， 已经 系啊， 嗰阵时应该系我最。 最巅峰啊！ 最辉煌 嗰阵时咪喺二台定咩啊？ 嗰阵时喺 仲系一台 公共事务组， 仲系公共事务组系。 哇！28岁嘅时候真系最创意澎湃嘅时候。 系啊， 最 亦都系 最 自由开放嘅时候， 最大声嘅时候。 冇错冇错， 自由 开放。系啊，我谂我系咯，我28岁，我过咗嚟呢度未咧？ 你28岁好似都啱啱啊！ 咸淡水可能过咗嚟咯，系咪咧？ 我唔清楚， 系 自己都唔知道我鬼知。 系啊，但系嗰阵时我都觉得合理噶。如果咧佢唔系俾我中间转一转咧，譬如我开头我都系做咗好耐 P A U 啊 嘛， 你就会热情减退。 其实真系会啊，已经单地，因为咧同一个性质工种咧已经做到咧，你佢又冇俾你做第二啲。嗰阵时我成日都话我你俾我 你贪心啫个人。 系啊，我想做封烟啊嘛，我想做封烟节目，佢唔俾啊嘛，咁我谂下都冇得做。 你惊你嗰时周融？ 仲做緊啊？你想 做完係啦，嗱，所以咪話咯。嗰、那個年代你係冇辦法去做呢啲咧，你好快，你可能好快就覺得喂，咁其實嗰個天花板都好大喎，嗰、那個咩咩司令 諗緊，哇，唔通我又要等到五十歲先？ 係啊，其實我覺得合理喎，你廿八啱啱好，你最精壯。 但係點知咧過咗唔夠五年到咧，原來跌變曬， 係又變咗天， 變曬天啊！原來可以好後生就做到嗰個風煙節目嘅喎， 但係要等五年喎。 係啊，所以嗱，你都自己不妨諗下啦，你究竟而家你嘅熱情去到幾多格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点解我哋假期都咁赶嘅？ 我咪就系咯，啊，唞一个，唞一阵都唔得嘅。 O K 喎， 我哋假期咧好扯下，歌都冇得播， 系咩？我觉得 O K 喎 ，O K 啦，唉， 我哋好有热诚啊， 咪就 系 咯， 你个百无禁忌都好有热诚啊， 梗系啦。做咗几年啦，系咪先啊？都仲好，仲有无边无际嘅嘢嘅 嘢 要讲 啊！ 真系，我就系中意去讲下古代历史。 好啊， 系啦，我想问下咧，我头先喺开麦之前想问下，但系真系冇呢个 break 俾我再问。我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讲奥运，古代奥运啊，系咪？我记唔记得我讲 到边啊？ 唔记得咗啊？ 唔系啊，即系话有冇讲到咧？即系话啲古人佢哋， 你讲话得几个运动项目啦？ 系啊系啊系啊，讲、啊、几个运动项目啦。咁就话咧，咪话啲女仔唔准唔准入去嗰个会场嗰度睇嘅。咁、啊、有冇讲点解要点解要着唔着衫跑步啊？ 有你有讲唔着衫咩？ 系啊， 好似未开股噶、 啊， 未开股啊，未开股啊， 系咪啊？系啊，即系话佢哋咧要 方便。 比赛项目咧系全裸跑嘅， 全裸跑 系啦， 可以减少佢哋出千出十， 减少封咗，减少洗衫时间，悭资源，悭水， 唔系啊， 增加吸引力 啊，系啦，有咩吸引力咧？ 男人嚟噶， 女人睇咯，男人都中意睇噶嘛， 冇得入场噶。 嗰阵时有男人中意睇男人噶嘛， 嗰阵时已经开始噶啦， 有噶啦， 系啊系啊，嗰时咩啊？你讲紧乜嘢？男人 中意 睇男 人咯。 啊，嗱就咁样嘅，就真系咧，佢话用一个欣赏角度，咁咪其实咧系唔打唔撞嘅。咁我话就系话咧，佢之前咧我咪话佢会着狮子皮嘅， 系 话着狮子皮跑步啊嘛。点知其中我冇话冇话 ，OK 好啦。咁咧佢初头咧嗰啲选手咧，佢系有着狮子皮咧，就去即系啲兽皮啊，佢跑嘅。 我着咗狮子皮，我就 系 最劲噶啦。 系啦，咁咧佢哋有着兽皮去跑步嘅，点知咧其中有一次咧嘅项目咧，跑跑下咧啊。其中一个甩咗，成件甩咗， 唔好执啦。 跟住 继续跑， 佢嗰个跑步参赛精神， 成只一索飞出嚟， 继续有喺度，继续喺度跑跑跑跑跑咯，佢仲赢埋。跟住哇，大家拍晒手掌啦，系咪啊？跟住咧，佢就话啦，哦，大会咧，佢话喂唔系、哦，佢跑步嘅英姿咧，即系冇着嗰啲兽皮嘅衫嘅英姿都好吸引、哦， 因为睇到啲肌肉系边一嚿带动边一嚿咁样。 你讲得啱。 真 系 睇肌肉， 佢话真系睇，佢话真系，你唔好咁样净系集中嗰点先得噶。 冇啊冇啊，集中三点噶， 睇唔到咧咁快。 四点有冇啊？咁咧佢就话咧，佢话哦，原来啲人咧，佢话原来一个男人。哦咁样跑起步上嚟都几有艺术，几咁、哦、即系几有美态啊！ 是但系咁样流离浪荡、啊， 因为你睇下咧，古希腊嗰啲雕塑咧， 系啊 好 劲噶，好 中意整啲肌肉 啊， 要全裸噶嘛、嗯，所以我哋先要遮树叶啫嘛，俾淫审处嗰啲要摆、 个盆栽喺前面 嗱，真系啦，就话 仙人掌好冇？ 咁咧太阳花啊，咁咧跟住佢就话咧，原来咧佢话咁样跑到尽显男性嘅美态、肌肉美啊，同埋佢跑出嚟嘅。英姿好有魅力啊！於是乎，自從嗰次開始，就全部都係裸跑啦。 真係 着衫褲， 係啦，唔想着衫褲，仲有茶油噶佢哋。 哇！咁快唔乾啊？ 唔系 咁，佢哋古时系查边只？ 边只？你想查跑 橄榄油？即 系个 S 个 SPF 系几多度啊？ 究竟系橄榄油啊、花生油啊？ 系油先咩？ 即系喺地嗰度掘提炼出嚟油啊？用咩油啊？ 油啊！佢真系 即系全部全裸参加比赛， 全裸参加跑步比赛，同埋查橄榄油。 但系我呢度睇到嘅资料就系佢有一个运动系唔可以全裸参加嘅。 我唔系讲，我讲跑步 就 系 接力咯。 拎错嘢啊！ 点解释点样拎错嘢咧？ 捉住人只手，手拖手咁样，咁样唔好啊嘛，会拖慢咗进度。 又知你啊，啊好啊， 好有热情啊，都好中意我哋呢一个，系咪？ 每次讲嘢都唔同， 系咪真噶？你头先讲嗰个 唔系啊。 几廿岁，仲咁天真， 真系咩？咁样骗我哋都中嘅，唉，真系估你唔到， 系咪好真啊？ 系啊， 系咪好真实啊？ 你睇我几真心啊？ 我都觉得系。 嗱，咁佢所以咧就形成咗咧，佢哋古时咧跑步咧，即系个诶古希腊咧嘅时候咧，佢就系真系全裸去跑步，就系咁解啦。 掟标枪都唔得嘅。 咩意思？请你又解释。 我又谂唔到一个唔得系边。 嗱，你讲起嗱，不如咁啊，你讲起标枪，我又讲下标枪。因为佢之前咧，我咪讲咗话咧，五项全能，其中有标枪。 系系系。 点解有标枪？ 以前打猎。 系咯，狮子、老虎、大笨象，佢要射佢啊嘛。 或者飞鸟要。 打仗都要啦，你要扎矛嘛。以前啲斯巴达人咧好劲嘅，攞个长矛，呜，佢就哇咁样咯。 战狼 系咯，佢 四百唔知几百， 然后就呜。 大家都系将个够啦。佢打完针就嗨咗，又第又嚟第二击嘅又系。 未打未打， 副作用啊！ 嗱，真系，因为咧有啲专家就话咧。古时嘅奥运会咧，我哋初就上个礼拜咪讲咧，佢就话揸住嗰啲火炬圣手咧，佢咪就话喂，我哋参加，我哋停止，唔好打 住圣火圣火火炬手啊，圣手。整容圣手啊！ 揸住火炬嗰个人， 火圣手啊，冇系。哇！第一位，第一位圣手， 嗰个火炬手啦，嗰个火炬手咧，记唔记得我讲过咩啊？佢沿住跑嘅时候讲咩啊？停止，停止战争啊！我停止战争， 我哋一齐运动， 睇病八折，护火圣手，妙手回春。 佢话停止战争，一齐参加奥运啊嘛，咁咧，所以咧，佢有其中好多啲奥运嘅项目咧，系真系嚟自战争里边嘅一啲动作啊、情景啊咁。就头先好似阿豪仔讲话嗰个标枪咧， 庞仔 嗰个豪仔啊，嗰个标枪咧就系咯。佢话标枪咧，其中咧佢就话真系咧就系似嗰啲叫做打仗嘅时候咧，系啦， 系 射对方啊咁样，所以就有嚟一个标枪嗰个项目咧。咁个古人嘅标枪项目点样玩嘅？ 看下找个敌人站在对面。 咁、他就唔会即係佢惯咗嘛。 找个动物 嗱咪喎又唔得咁样太残忍。佢哋呢佢係将个盾呢将个盾牌呢就绑咗喺其中一啲柱上面。咁、哦、呢嗰啲人呢就一样要拆骑马呢就揸住标枪一路跑嘅时候。 骑住马㗎。 骑住马㗎係呀一路骑住马呢就去。 就掟出去。 掟出去呢就掟个盾牌嗰度掟中呢就为之赢囉。 即係攞到冠军嗰个就攞个金牌就有块镜送俾佢。再写住妇科圣手 你是不是不放过人啊？继续讲啊！ 帮你 run 噶我嘛，我帮你 run。 唔使 run， 下个礼拜仲要讲嘅，奥运有排讲。 姑娘，有冇挂号？ 打针， 有冇挂号？ 接种站位于项目基座一楼，采用人车分隔概念，设有全港首个配备空调嘅室内候车区。并且应用人工智能感应的登车闸门控制系统。有前例乘搭巴士的市民说要步行较远才到达巴士站位置，有市民就说体验十分好，不用在户外吸入废气。有巴士迷今早前来了解裕民坊新巴士总站的首日运作，认为候车区设幕门同埋提供冷氣作人車分隔，感覺唔太習慣。至於公共小巴同專線小巴站就搬到巴士總站嘅下一層，喺裕民坊休憩公園旁邊。而原有車站已經被圍封，即將拆卸。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753點，升364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481點，升1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142點，升16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6，日元110.6，瑞士法郎0.942，加元1.253，人民幣6.563。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0.34 美元，卖出 1730.85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分域街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谢斐道同埋洛克道一段嘅分域街咧，第一线、第二线都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介乎谢斐道同埋洛克道一段嘅分域街啦，系第一、二线啦，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咧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去到松桃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屯门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泥围。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咧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泥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四月四日儿童节，要听日文歌，仲要听卡通片嘅歌。我最爱嘅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タ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八元号，听80年代小朋友的卡通歌。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啦，假期点唱？呼吁呼吁。 电话号码18723188可以打电话嚟啦。咁我哋嘅网上面咧留言都无人欢迎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3453。 嗯， 而家气温好热， 29度啦，相对湿度69%，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电话号码18723188，今日等紧你，我哋复活假期开始同你点唱啦。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随随道道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先收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可以点唱，准备点唱啦，吓18723188啦，亦都可以咧喺呢个网上留言啊，传真号码。 嗯， 1872333 我屋企咧24小時咧都係開住聽 RTHK Radio 2 Thank you。 個目的咧係想俾啲聲隻狗狗。 佢都想学广东话系嘛？ 都好啊！ 我听下歌。 其实我哋为宠物拣嘅声音咧，系不能够马虎噶。 系嘅，系嘅。 你俾啲太嘈吵又吓亲佢啦，太平淡又闷亲佢啦。我哋呢个就啱啱好啦。 系啦吓，未经证实嘅，但系我觉得系啱啱好。嗱，咁阿 Joyce 话咧，亦都因为咧，咁样啦，佢话听住俾狗狗听啦，咁顺便自己都成为咗长期听众，就听住我哋嘅节目。 都好、 啊。咁佢话咧，今日就系佢只宝贝狗啊， 系 关关4岁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哇，4岁即系几多岁啊？系咪乘翻7啊？ 我哋唔好咁样计啦。 好啦，咁就话咧，想点任何一只歌曲俾阿关关听，咁希望佢继续健康加开心。唔该晒， 我谂紧如果要送歌俾窝窝，应该真系送咩啫？ 我就成只都系窝窝窝窝 窝窝窝，唔系嗰阵时有窝窝出嘅唱片嘅， 系 啊，日本有出嘅， 有只窝窝，有只系猫。 咩都有啲嘅，系啊，系啊，几 好啊！系呢个 Joyce， 多谢你， 多谢吓。阿 Rex Wong 都话啦，哎呀，我每日咧都听住你哋做节目噶，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咁啊，希望咧我哋三个咧可以长做长有。豪仔啊 ，Hello， 好期待你 唱歌啊！ 嘅演出啊， 多谢有品味啊，呢个真系吓，系啦， 系方方面面噶， 方方面面噶，系啊，期待我，我而家即刻都演出得噶啦，头先都唱咗歌啦，已经， 系啊，真系， 系啊，真系吓。 另外咧 ，Michael 咧真系话啦，哎呀，你哋真好啦，唯一咧令我嘅节目咧令我好开心啊，同埋放松一下就系你哋啊，好中意听你哋风骚快活人噶， 多 谢 多谢，我哋好似嗰啲咩肌肉放松剂咁样噶啦 ，therapy 啊，系啊，治疗方法嚟噶。好啦，呢度咧有一个系阿 Beach 啊。佢就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老友啊，铺铺听啊。7月1号咧，唔系7月1号啊，我知个7月啊，就会1家4口咧去英国哦。表面上咧，我就话我冇唔舍得，实际上我心里边真系好唔舍得，好唔舍得。佢个女乔乔啦，阿 Pax 啦，真系好靓女，好好玩啦。虽然话咧科技先进啦，有视像，但始终咧都唔系面对面咧可以倾偈咧咁好噶。佢话嚟紧呢几个月咧，我会尽量抽时间见你哋噶啦，约你哋跑多啲步啦，同 QQ 玩下老师游戏啦，老友。你在我心目中我永远都咁重要的，我爱你啊，噗噗，同埋你咧两粒可爱的小星星，系啊，呢、這个就是他老友啦吓，系啊， 好， okay。 我這邊呢边就有阿谢丽霞，阿丽霞咧佢就话啦，我想点唱啊，我今年4月尾咧会转工啊， 系， 咁啊转工场同埋转宿舍，佢嘅宿舍生活吓，咁佢话咧佢会转去另外一个嘅地方。咁佢话咧想多谢工场嘅职员照顾佢日常生活，亦都多谢咧宿舍方面嘅朋友咧就照顾佢日常嘅生活。咁咧如果可以嘅话，佢想听爱事不保留，系啊，丽霞， okay， 祝佢嘅新生活愉快啊 ！OK， 好啦，阿 Angus 就话啦，你话好啊，甜甜、豪仔、彭仔，佢话我系阿四啊，佢话想点唱俾佢阿爸、阿妈。同埋小米，佢嘅宠物啊，兔仔嚟嘅。佢话因为咧，佢哋咧年纪都大啦，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啦，佢身体状况咧，有明显唔同以前啦。咁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咁开心啦，希望佢哋每日咧都系健健康康咁样就好啦。咁 系啊，呢度咧有一个就系 Michelle 啊，佢话咧，因为我唔识得喺你哋面书度留言啦，我私信俾你得唔得？我冇问题啦。佢话咧，我同我老公咧识咗25周年噶啦，咁咧我想点首歌俾佢听，逆流直上系罗天宇同埋龚嘉欣嘅，想祝咧我哋咧两公婆咧就白头到老，永远都快乐啊！多谢你啊，我系 Michelle 老婆啊。 嗰时香港爱情故事嘅时候啊， 应该呢只歌冇派台啊。 系 啊，如果要播都要问下。 OK， 好啦， 派台先得。 好 ，OK， 继续点唱吓。阿 Mon 咧就话啦，想点嚟想点唱？佢话田豪鹏过节啦，问去边处玩？ 田豪鹏过节啦，问去边处玩？ 系啊，呢。 度去下，嗰度去下，总之就搞搞下咁样。今日咧预祝祖祖啦、豪仔啦、咪咪啦，系啦演出成功，系因为佢哋嚟紧咧都有啲舞台剧啊。咁啊，佢话阿 mon 就话啦，买咗你哋嘅飞噶啦，你哋要加油啊，尤其是豪仔你啊。 多谢，系啊， 最担心你。 我会保持，我会保持唔烂声噶啦，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记住样声啊，呢啲好难。 好啦，咁啊，仲有咧，阿 Jeffrey 咧就话啦，早晨啊，咁多位，我想点唱咧俾我妈妈听啊，咁啊，希望妈妈咧就身体健康噶，乖仔啊 ，Jeffrey 啊，系咁多。 我啱啱见到咧，我网上面有个朋友咧，佢就分享呢个两公婆嘅凑仔心得咧，实在太好笑啦。个老婆就话啦，我今朝有啲嘢咧就唔得闲，就叫咗我老公咧带个女就翻学。结果咧佢就影低咗张相喺个屋企度啦。 哦， 书包喺屋企，口罩喺屋企，水樽都喺屋企，但系个女就翻咗屋企，翻咗学校。 净系带咗个女走咯，系啊，走 哎呀，原来真系啲爸爸咁有趣噶，我啱啱见到。 咁你阿老婆你系讲话带个女翻学啊嘛？咁我咪就带咗个女翻学咯。你冇讲咗其他嘢，所以我就带咗个女翻学。 我突然 间觉 得好愉快啊，同埋我觉得自己咧。都唔系咁差嘅啫，我觉得自己好精明啊！ 哎呀，都话唔好同啲衰嘅比噶啦， 我每次都系可以将全只嘅细路咧送翻学校噶。 你上次系话漏咗一个唔知咩毛巾盒仔啫嘛？ 系啊，漏咗一条毛巾啫嘛。哇，我呢个 friend 正啊，书包冇带，口罩冇带，水樽都冇带。啊，佢可能觉得原来翻学系可以咁潇洒嘅耶！ 嗰啲嘢唔系摆喺学校嘅咩？ 系啦， 要带嘅咩咁？ 系啊，咁咪好咯。我觉得最好系佢老婆，除咗摆上网公审之外，冇做。其他嘢 系咪寻日嘅事嚟噶？ 应该系咪 last day 啊？叫做 系啊，寻日啦，系寻日嘅事，但佢 share 出嚟，真系好开心啊！ 正啊，正啊，呢老公 呢度咧，亦都有朋友啊，阿 Macy 啊，佢话咧好想点俾两位艺人啦，达哥啦、子叔啦，喺天街佢哋，希望听到哥哥嘅当年情啊，怀念佢哋啊，亦都希望咧各行各业咧继续重开啊吓，我哋等紧你噶，我系 Macy 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你打嚟，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吓。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 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有听过哥哥嘅《当年情》，继续读点唱。 假期早上，我哋今日点唱日子咧，电话号码1872388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同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 系冇错，由于假期关系咧，我哋时间会充裕咧，我哋会承诺咧，每一个点唱都唱三首歌咯。 唔系嘛， 都唔好咁讲啊。 好啦，呢度有个 好长，唔系好充裕嘅啫。 好啦，呢度有个拼烟啊，拼烟就话咧，田浩鹏祝咧大家复活节快乐，咁啊希望咧。疫情快啲远离香港啊！香港人加油！ Okay. 好，我咧就有一位 Kiki Kawaii， 佢话咧三宝你哋好，今日咧哦系我细女啊阿泳儿啊泳儿嘅生日， 系 咁喺度咧就祝阿泳儿咧身体健康， 嗯 开开心心，大女都系。啊，因为咧做咗个小手术啊，咁啊祝咧身体快啲康复。你哋三个即系我哋啊，我哋三个咧都要身体健康。唔该晒，佢咧就称自己为肥猪妈。 OK， 好啦，阿 Carme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咧相信咧105日嘅复活节假期。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下啦，享受下假期嘅乐趣。佢话4月10日咧就系佢妹妹啊咪咪咧嘅生日啦，祝个妹咪咪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咧工作顺利。 嗯，好啦， 呢度仲有一个素描男啊， 系 佢话咧希望黄埔小兄弟平安健康面对新生活。 呢、這个系啊，啱啱发生嘅事吓。咁、我呢边咧都好简单嘅啫。佢话咧，虽然迟咗一日唔紧要啦，佢咧就系想继续怀念哥哥张国荣咁啊。如果系可以点唱咧，佢都想再听风继续吹啊。 风继续吹， 唔系你啊， 人愿你。一定要有个美音喺嗰度咁样嘅。 做咩你真系 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咁我哋话咗今日时间充裕啲，我哋可以唱 系啊，系咁上下，系啊。 过去多少？ 慧平啊，阿慧平嘅点唱 系冇错冇错，多谢你。 点唱下呢度 ？OK， 阿 Teres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佢就话咧想点唱俾佢嘅仔仔有 Rex 听啊。 系 3月28日咧系佢生日，咁妹妹咧佢叫彩庆， 系 啦，咁佢就咧就嚟生日啦，4月3日。咁咧同埋咧佢嘅儿生女咁啊，阿宝宝咧就4月23日生日。跟住咧，另外佢好姊妹咧，阿雅玲咧，都系23日生日嘅，祝佢哋个个咧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另外都想祝埋我哋三个咧节日快乐， 多谢， 好中意听你哋做节目噶， 十 比三个纯人我哋啊。 咁我哋应该唱咩歌？Thanks, thanks, thanks， 叫咩名啊 ？Teresa, Teresa， 好好啊真系， 真系 救 命， 系咯，自吹自擂咁啊。 各位听众可能今日听假期听嘅 嘛。 系啊 ，OK 噶， 情绪系会高涨啲噶。 好啦，再最后呼吁啦吓。 好，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网上留言咧，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 系啦，咁我哋新闻 大点唱， 新闻之后风 show 继续吹。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台湾一列列车在花莲发生出轨事故，铁路警察局中午通报，现场目前至少36人心肺功能停止，72人被困，61人送院。事发上午9:00，列车途经花莲秀林乡一条隧道时发生事故，8节车厢共载有350多人，第二同第三节车厢出轨，第四同第五节车厢变形，有人被困，消防人员赶往现场抢救，并陆续疏散乘客。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指示各相关单位全力救援，并调查事故原因。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渐趋缓和，多项康体设施场地今日重开，包括部分公众泳池、部分泳滩和博物馆。入场人士需要遵从有关的防疫措施规定。泳池方面，35个公众泳池今早重开，入场人数不能超过可容纳人数的30%，分3节开放。如果池内人数达到可容纳上限时，就会向等候人士派发轮候丑号。另外，15个泳滩今日起重新提供救生员服务，在泳滩不可以多于4人聚集，亦要戴口罩。设在泳滩的烧烤场继续关闭。至于博物馆，除了香港海防博物馆之外，所有博物馆今日起重开部分展览设施和公众节目。会限制参观人数，科学馆和太空馆实施分段入场，但部分互动展品暂停。政府要求提供堂食的食店在今个月底前将先锋输送量提升至每小时换气至少6次。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表示，倾向安装空气净化机，因为提升先锋系统成本较高，方法较复杂，工程期间亦可能需要停业。林瑞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有20000多间食店，每间面积不同，一间餐厅或者需要购买几部空气净化机，质疑市面是否能够提供数万甚至10万部净化机。他亦担心，当局向业界发出净化器参考清单后，大家抢购会抬高价钱。林瑞华表示，希望政府按照餐厅面积提供补贴，他又希望当局给予1个月宽限期，并提供诱因给业界，例如提升先锋量后可以放宽至6人一台。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清晨启用，有8条巴士路线、12条专线小巴和9条红色小巴路线迁移至交汇处。巴士总站位于项目基座1楼，采用人车分隔概念，设有全港首个设备空调的室内候车区，并应用人工智能感应的登车闸门控制系统。有前嚟乘搭巴士的市民话，要步行较远先至到达巴士站位置。有市民就话，体验好好，唔使喺户外吸入废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昼风势较大，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啦，蒲岗村道系有路面维修，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啦，第四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蒲岗村道啦，由于有路面维修，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咧，第四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啦，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灭 Kiki 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入西贡啦，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都仲系有车龙嘅，咁而家车龙短咗啦，排到去窝尾。

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奔奔，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咁过瘾癫眼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玩玩玩玩咗先至瞓， 呢只歌我话玩咗先瞓啊！好多学生都想点呢只歌， 但跟住啲阿爸阿妈喺度唔知点算啊！ 跟住我阿妈回应佢第一只歌就系头先嗰只阿出嗰只歌，醒啦 醒啦，咁咪醒咪唔使瞓咯， 即系先播郑中基呢只，然之后就播阿朱嗰只， 系啦， 醒啊！ 郑中基玩咗先至瞓。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系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大点唱。 好啦，听听听众电话啦吓，你系边个？ 你好啊， 我系 Hugo。 你系 Hugo，Hello。 Hello 啊。 叫亲 Hugo 嗰啲都系做老细噶。 哦，都系， 都系 boss 嚟噶。 有啲老细款噶。你好啊 ，Hugo。 Hello。 今日假期。 Hello 曾振鹏哥哥 ，Hello 曾志豪哥哥 ，Hello 桂花田姐姐。 好好听啊，你叫得。 哎呀，见到你我真系想俾封利是。 一个辈分都冇嗌错。 系咯。 系啊，你点啊？ 仲要冇嗌错啲名喎。 系啊，你屋企做啲咩啊？ 就系背你嘅名。 我而家喺屋企啊，倾完你哋电话之后，食完下昼就会做翻我啲功课，仲争一样。 哦，争边样啊？ 阅读报告。 哇！有排做 报告啊！你要睇几多本书啊？ 两本，我完成咗一本，只系仲未写。 系入嚟讲嚟听下，睇 咩 书啊？ 系啦， 写咗给中学生的信咯。 写咗给中学生的信 啊！你而家小学几年班？ 六年班咯。 哦， 咁呢本书讲咩噶？你试下用30秒嚟介绍佢啊！ 我未睇过啊，介绍下。 系噶，系讲真系。即系而家咧，有啲中学咧就有啲学校系好严噶啦。 系。 咁就，有啲同学，有啲中学生咧就唔中意啲老师咧，有时应该点讲？即系有时唔中意佢太严啊，应该。 系。好似冇自由咁，系咪啊？ 系啊。 咁呢本书系个作者系想， 即系代啲中学生写信 啊？ 将嗰个。鼓励佢哋咯，嗰个作者系。 哦，咁你睇完之后，你觉得开唔开心啊？ 开心， 开心啊！ 因为睇完啦， 睇 咩啊？佢跟住嚟紧九月，佢就上中一噶啦。 系喎，咁你而家嗰间学校咧，系咪知道噶啦？派咗彩噶啦，嗰间学校。 派彩。 其实 派咗嚟噶。 其实我系点唱咧，系俾我啲六年班嘅同学。 好啊，你嚟啊，你讲啊。 因为就嚟各奔前程啊，系咪啊？系咪会分散去唔同嘅中学啊？因为 其实唔系嘅，因为其实咧今年嘅自行派位咧， 系都做得唔错。 我啲同学仔咧系有好多系应唔到心意嘅中学， 系 咁所以就大家 咁就包括我在啦，包括我在内啦， 系 咁就，我同我啲同学仔都唔开心嘅， 唔使唔开心噶，阿 Hugo， 俾 Hugo 讲完个唔开心先啦，你哋冷静啲， 我鼓励下佢嘛， 系你继续讲埋个唔开心先啦， 咁就咁我就唔想佢哋因为唔开心就而放弃佢哋嘅心仪中学啦。咁就因为七月咧，仲有个搞猪嘅， 系啊， 原来系噶。 咁就如果搞猪嘅话，可能会搞到佢哋拣到攞到个佢哋想读嘅心仪嘅中学啦。 哦，系，仲有个。 咁你咧，你会唔会都再试下？ 我会再试下。 你都会再试下、 加油啊！ 系、哦， 嗯。 咁但系如果真系都搞唔到咧，你又会点谂啊？嗰阵时 就要揾妈妈帮我。 系啊，佢好清晰知道自己嗰个步骤嘅程序喺边度啊， 仲未完人， 未完噶。咁但系如果叩门搏个角都冇人应啦。 咁继续揾啦。 嗱呢个时候就要听桂花田姨讲头先嗰句啦，叩咗门都冇人应咧、嗯，都唔使唔开心噶， 真系唔使唔开心噶。 因为香港啲学校其实好多都系唔错噶。 可能你而家读紧嗰即系派到俾你嗰间啦都系一间好学校咧，系咪？咁、所以咧，就算如果你话我都系唔系，咁你咪读咗一年之后先至谂下计划下，睇下会唔会转去你心仪嗰学校，睇下仲得唔得咯，系咪？即系有时冇话得唔到嗰样嘢就唔开心噶嘛。 是你可以、你可以坚持好想要一样嘢。 是的可以的。 是啦不过你又不用太过不开心同埋你同学仔都是的。可以吗 会不会有机会即是派了那间虽然说好像、不是我心仪的中学因为不是我揀的头那些、派了另外一间但你都未去过那间。 是啊 可能好嘢 嚟㗎。成为了你的心仪的中学咯。 知不知道啊不过你可以慢慢来的因为你都懂得。 我哋不过如果因为咧，其实咧，我系住东涌嘅，佢、就属于离岛区嘅。咁、如果佢搞嘅话，一定系搞离岛区嘅位置。 系。 咁如果搞到南丫岛啊、长洲啊嗰啲地方嘅话，咁我咪 去嗰度咯， 就开心到不得了真系，真系唔知 日日度假。你知唔知我哋有香港嘅听众啊，去移民去呢个平洲噶？ 系啊，我想问下咧， 不过就可能吃力啲啦。 Hugo 啊，你系边个同你讲晒头先嗰啲咧申请学校嗰啲程序噶？系老师讲啊，定系妈妈同你讲噶？ 有老师同埋妈妈 啊， 真 好啊！ 咁、你一路听咧，你会唔会觉得咧？哎呀，点解咁复杂嘅，同埋咁烦嘅？会唔会噶？ 唔会 啊！你好， 因为每个六年班准备中直升中，全部人都要咁样做。 系啊，我都想讲话咧，其实六年班我自己嘅六年班去拣中学嘅时候咧，都系自己拣嘅。我啲屋企人系唔明嘅，其实最明白嗰个就系我自己 啊。只有你最明白自己啊 ，Hugo， 你其实知唔知代表咩？代表你真系大个仔啦，你可以识得处理好多呢啲事啦，包括你可能会有啲开心啦，或者失望嘅结果咧，都系嗰句成长一部分嚟噶。所以你又大个仔咗啦，知唔知啊 ，Hugo？ 哎呀，等你高兴。 系啊，多谢你。你有冇咩歌想听噶？ 我想点唱《红日》。 红日，我、好似好中意听《红日》噶。 系啊 ，OK， 都希望你哋咧，即系七月嘅嗰个搞珠嘅结果咧，系你哋得到你心愿满学校啦，满意嘅，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咁你到时再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好嘛？ 好啊。 好啦，拜拜 ，Hugo。 拜拜， 拜拜。我觉得特别真系要为佢点一点啊！ 系啊， 即系、有朋友等一等吓，因为咧咁难得六年班，其实佢面对佢人生可能第一个 关卡， 系啊，但系我哋都系要俾啲鼓励啲小朋友啊，真系成长咗啦， 加油啊你哋！ 系啊。 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系啊，有李克勤嘅红日咧，希望鼓励到好多面对挑战啊，同埋选择嘅你啊，吓。 系啊，仲有嚟紧下个月啊，正在准备啊考 DSE 嘅同学仔，你哋都加油啊吓！ 加油加油！ 今个月 啊，系喎，今个月仲未下个月嚟喎， 四月已经系 啦， 四月份啦吓，好啦，啊，亦都有一个电话打紧上嚟啦，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系边个啊？你 系 系你啦， 听到 系啊，你系边个啊？ 点称呼？ 我姓欧噶， 欧先生。 你好啊， 有咩帮到你啊？ 你好， 好你 好，你 好， 甜甜你好， 你好，欧先生你好。 系啊，好紧张啊！我咁大个仔第一次打嚟，点啊？ 你咁大个仔，佢话佢咁大个仔啊！ 佢啱啱六年班啫嘛，听佢转咗声嚟噶。 有咩事咁影响到你咁大嘅动力要开始第一次咧？ 听日咧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三十五周年。 三十几话？ 五啊？ 三十五啊？ 三十五 周年啊！哇！ 系啊！ 哇！恭喜你啊！ 跟住咧，三日后咧就系我太太六十岁生日。 哇！登陆啊！ 登陆啊！ 恭喜恭喜！ 我都同佢一齐，我上个月十二月我登陆咗噶啦。 系系 好嘢 啊！真系喜事重重喎！ 啱啱退休，咁几样嘢系促使咗我今次得几心肝胆胆 真系要噶，即系有几样嘢嘅庆祝。 三十五周年啊，三胡婚啊， 三胡婚 系啊系啊， 三胡婚啊。欧生啊，阿欧太系咪公务员嚟噶？ 佢喺佢做事嘅，喺医院做嘅， 即系都系嗰个职。 系啦系啦系啦， 因为啱啱好六十就要休息噶啦嘛。 系啊，咪好咯，可以叹下世界咯，已经。诶，点庆祝先？你好紧张。 你哋十一点零钟嗰阵时讲个热诚，对工作嘅热诚，咁其实我太太个热诚咧。佢由七九年畢業，放低書包做呢份工，做到退休。你話佢夠唔夠熱誠啊？ 哇！九年到今日2021年啊， 係啊， 我同埋咧，佢係護士啊嘛，你話 做一份工。 系咯，佢系护士啊嘛， 系啊， 即系话佢都经历咗咁多年啦。你谂下，我哋面对几多次嗰啲医疗嘅问题啊，或者系嗰疫情啊， 系啊。 佢翻到嚟有冇揾你实习啊？ 打 针 啊？啊，或者探热啊？ 帮你登记啊？咁样。 我喺手术室做噶。 手术室哦， 咁啊冇事啊。 梁欧生， 你又揾我嚟劏噶？ 系啊， 梁欧生，欧生，欧生，我就俾个建议你，三十五周年。来一点刺激， 真系 来一点新鲜， 系啊， 唔系你就 station 咩都住酒店都好咧，你就瞓喺度，叫佢帮你，护士啊，我想你今日帮我做个小手术啊。 嗱，你成日都见到啲病人摊喺张床度唔喐，我就今日捉喺嗰个病人。 最紧要咩啊？呢个系重点，你记得攞支笔 mark 低佢，就系着手术袍。淨係著手術袍啫， 咁啊， 其他你自己處理，你中意點樣？你話你有咩嚇唔舒服啊？你自己決定。哇，開心死啦！ 等我同你打支針。 咩啊咩啊，歐生。 甜甜，咁咧，我太太咧就有個同事咧都識得你，唔知你個妹啊定係你個表妹嘅。 哦，係咩？ 咁我而家係啊。咁我而家咧就同我太太行緊山，佢唔知我打電話嚟嘅。 哎呀 ，OK， 距離我十步， 佢離你十步啊， 唔係啊，佢話佢同佢 聽下佢講咩喎？ 係， 你講多次，你講多次， 祝福佢啊！ 唔係啊，佢喺佢前邊，佢而家諗住拎 個電話俾佢，有人揾佢啊， 係 啊， 快啲嚟 啊！ 哇！喺呢個山頭都幾， 我哋一嚟就叫姑娘， 佢叫咩？ 我哋叫姑娘， 姑娘，唔係 姑娘，姑娘， 媽咪，媽咪， 媽咪， 媽咪。 嗯？喂？ 有个老朋友找你。嗯。讲。 喂 ？Hello， 你好啊，姑娘。咁我哋咧就喺度风骚快活咧，李先生打咗嚟点唱啊？咁佢话咧喺度咧啊，祝咧太太你咧就嚟紧生日快乐啦，六十岁，跟住咧同埋同埋结婚周年纪念啊！ 三十五周年系三胡婚，恭喜！ 诶，小姐要唔要借钱啊？呢度咧有低息贷款优惠喎。 人哋认真紧噶 ，Hello， 我真系认真紧。 系啊， 你哋系咪玩我噶？ 梗系啦，你要唔要借钱啊？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系玩你都寻日啦， 帮紧我。 系 啊，快锡头你老公啦，佢好有心啊，静鸡鸡打电话嚟点唱啊！ 佢话你唔锡佢咧，你哋唔行山噶啦，佢就坐低等你锡噶啦。 而家去到呢个大榄水塘啊！ 系啊， 真系开心啊！ 喺趁住假期系嘛？ 系啊，想同你行行去老衬亭嗰度啊！ 梗系想同你行埋啲， 多啲啊！ 系啊，你系姑娘啊嘛？你知唔知你老公啊？头先曳曳啊，佢同我哋讲咧，话佢谂住今晚咧着手术袍啊，净系着手术袍啫，乜都冇噶啦。 佢就话咁多年你都冇试过同佢打针。 系啊， 好刺激啊！ 好刺激啊！你要今晚好好地帮佢做手术。 咁谂下唔俾人谂咩？系咪？ 喂，唔好净系谂啦，你实行啦。 系啊，系啊， 系咯。 系咪好惊喜啊？ 系啊，好开心咧。 系啊， 系好正。喂， 我都喺度谂紧，系咪玩紧我啊？ 唔系啊， 唔 系啊，唔系啊，系真系点唱噶？ 真系问你借钱噶呢度？ 喂，家 问你哋高兴。 我哋系美国嘅海外驻军，你有一个户口，要你攞100万嚟解封嘅。 唔系，咁啊，今晚唔系今日啦，今啊听日。 今日正日啦，听日。 听日结婚周年35年啊嘛，系咪啊？ 系。 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啊？有咩准备同老公庆祝啊？ 嗯，冇啊，都系同屋企人食餐饭咯。你知而家疫情啊嘛，要4个4个啊。 系啱嘅啱嘅。 咦，欧太啊，你会唔会即系退休啫？但系都会 keep 住啲制服噶？ 梗唔会啦。 点啊？ 交噶咪啊？ 随便拎医院嘅公物出去噶。 哦，原来咁嘅。 有冇得买啊？ 其 实 桂花田个表妹我哋都识嘅。 知道啦，你成日行山友嚟噶嘛？ 系咪啊？但系冇见过佢山田噶嘛？ 我系去旧同事嚟嘅。 哎呀，佢哋成日都行山，我见到佢啲相咧，都周不时去行山。 但跟住欧太话冇见过你咯。 佢哋后生嘛，我啲大妈一把年纪。 唔会啦，而家60岁呢啲咁嘅风华正茂啊。 喂，就系啦，唉，你睇下几开心， 系啊系啊，廿岁啊嘛，而家。 系啊， 我知噶，我知噶。 不如你而家一路行山咧，一路喺我哋呢一个借钱嘅电话里边咧，讲啲冧说话咧，多谢老公仔啊。 好 啊，好啊，其实我真的很多谢我老公咁多年来的包容我。 是。 是真的。 嗯、 因为其实我脾气很暴躁的。 哎呀都正常的，大家 大 部分女人都 是 这样的。 病人 大姑娘。 姑娘都是人来的嘛。 不是 的。换了套制服就已经不是的了。 是啊。你今晚就除了套制服得了。 是啊。 个密打要不要先。 啊！你哋 谂 得太多啦， 我哋冇谂太多。你老公头先讲噶，佢想你今晚帮佢探热啊。 你出唔出得街噶呢啲 说 话？ 探热啫嘛，探热仔啫，我朝朝都帮我仔探热噶。 我要借佢出城市都俾人探。 唔系啊，想探测下你哋嘅热情啊，热情男人。 你先，阿欧生赞你啊，佢话你好专业啊，由79年做工咧，做呢份工做到21年啦，退休啊， 好有精神啊。 但系佢想你赞翻欧生咧，佢好专业啊。 咁我哋嗰个年代系咁噶啦，有份工做好开心噶啦。 恭喜晒你哋啊！ 系啊，希望你哋 继续 甜甜蜜蜜，好唔好？多谢晒， 好啦，拜拜。 好，今晚我哋自己翻去探热啦。 好惊喜啊！ 好啦， 拜拜。 拜拜。